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放人星期二早晨，早晨，我是小张张。 早晨啊，我是瑞。 早晨啊，我是杨哥。 咦，点解少一个人嘅？ 早晨啊，出声啦你， 讲嘢啦。 马爷今日因为有事，所以咧 佢得过一天。 我哋喺呢度衷心祝福佢吓，一切无恙。咁啊，听日咧可以翻嚟同我一齐哇！听讲你琴日玩得好开心， 非常之开心，一阵间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定要，因为我好耐冇试过咁样，亦都好耐冇试过唔够瞓。 Wanna have fun？ 嗱，我哋阿 Cindy Lauper 呢一首快歌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二嘅节目啊，天气比较热嘅，29度嘅温，相对湿度82%。今日天气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太阳白白出出嚟啦，晒一晒啦，加炎热啦吓，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数天有阳光，炎热，不过都有骤雨。接近周末骤雨会较多，咁啊，带翻把遮咧，可能会安全少少啦。Boys 啊 ，Man 啊 ，Uncle 啊，姐姐啦、啊，师奶啦，个个都要分噶啦，系咪先？所以日都要听《风骚快活人》 是，系 FUN 分， 冇错。 好啦，同大家要分享一下嘅咧，就其实琴日咧，我系好纠结嘅，因为咧喺朝头早翻嚟嘅时候， 见你又话去，又话唔去，又话去，又话唔去， 系我衰，系我错。 喂，嗱，唔系，其实咧，当有啲人系咁嘅，包括我都系嘅，唔熟嗰个地方，唔知道嗰路途，唔知道点样揾咧，其实系一个几大嘅心理包袱嚟。 系啊，阴影嚟噶。 揸车都系噶，有时候我哋揸车，死啦！ 咧，嗰度有冇停車場咧，或者泊車之後，即係會唔會好難揾咧？ 我係會諗。有冇 miss 咗啲路口㗎啦？會唔會去到天咁遠咧？係 啊，冇冇當地人接應你嘅， 冇當地人接應我嘅，咁、okay. 就自己去玩嘅啫。咁啊，就係試完咧，就係好早之前嘅話就已經有兩隊咧，就係來自台灣地區嘅我自己聽開嘅樂隊，竟然知道咧就係佢喺內地嗰度咧有一個都幾偏遠嘅地方嗰度開咗個 live show。咁跟住咧，當然啦，咪買咗飛咁樣，一路都喺度諗緊，就死啦！嗰度究竟係點去嘅咧？係咪會好遠嘅咧？平時我去開嗰啲地方嘅話，究竟我識唔識咧？如果係嘅話，我會唔會迷失咧？咁我就一落嘢，我就之後諗之後咧，我同自己講，我都係唔去啦。 咪再加埋天氣，係嘛？ 我聽到佢其實嗱，其實佢琴日講話唔去嘅時候咧， 朝早翻到嚟已經 係唔去啦。佢話唔去嘅時候咧，佢樣好沮喪，因為你明唔明啊？譬如你見到個女仔，你會想追咁難追唔追？但係你嘅心係嬲自己嘅， 點 解唔去咧？ 系啦，个心里面我永远都系个天使同埋魔鬼咧喺度拉脚拉脚拉脚，即系呢个同同事讲好，同人讲，同啲朋友讲，我唔去啦。跟住下个钟头就话，如果唔去嘅话，咪真系好晒。跟住咧，再下个钟头觉得嘅就系话，其实我都好衰仔。咁咧就不停咁样去谂到最后尾嘅时候，因为我啲朋友同我讲，佢就系话唔好啦，你会后悔嘅。因为其实两即系好难得嘅就系两队你都咁中意嘅乐队，同埋喺一个 live house 咧，你应该系要 experience 下。咁有一个好好嘅朋友同我讲，佢就话点都好，千祈唔好误判你自己嘅情势。个情势嘅就系你认为唔得，你就觉得唔得。 我想问最大嘅 系啦，佢话唔好咁样谂嘢。 最大嘅困难你觉得啊？即系导致你唔去就系因为太远， 太远，同埋嗰个地方我完全唔识，我冇去过，咁我就会好惊。 你几多点开 show 啊？ 其实系夜晚8点先开 show。但系我哋做完节目1点钟，你中间冇特别。 我谂咗7个钟， 最后先。 喂，其实 最后先 你攣上去7个钟都搞得掂。 我想问你，小杨，好远噶，小杨， 你系咪有啲？方向盲嘅人咧，揾路嘅，即系对于揾路你 咧 唔叻 嘅。嗱，系啊，但系因为嗱，我哋喺深圳嗰头啊嘛， 冇错。 因为而家嗰个打车服务咧， 系啊， 就算你几远都，你知道你地方。唔知邊度到，你跳上去，你跳上架車度，頂多2-3个钟，你點樣都到 嘅。係嘅，明嘅。但係其實我係一個好先天下之憂如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嘅人嚟嘅。咁所以我就同自己諗好多嘢。嗰啲叫 船頭驚鬼，船尾驚賊。 我諗好多 嘢。 係啊，我有驚，我就係過關會唔會好多人咧？翻嚟嘅時候我趕唔趕得切咧？你記唔記得我琴晚同你有講過？我有機會我係趕唔切嘅，因為我睇完之後嘅話，好可能係10点几、11点钟。咁而最後過關嘅時候咧，就係12点钟。如果我係真係過唔到嘅話咧， 有通宵關。 我知啊，咁我就要去好远嘅地方嘛。嗱、 啊， 呢啲系咪就 系 你会好 hesitate 嘅地方咯？可能赶唔切，咁就翻唔到嚟做节目噶咯。即系或者我又好赶啦。咁所以我同自己讲就系不如算啦咁。跟住咧，我有个朋友同我讲，然之后我就觉得好，我就咁样，我就信你讲呢番说话，我就去。 系， 咁我就去啦。 佢讲咩啊？ 佢教咗我一个比较容易啲嘅方法。系啦，佢话好多时候你唔好因为咁样嘅话而误判咗一个情况，不断咁去阻止你自己去做啲你觉得自己应该会做嘅嘢，或者 你 会后悔嘅。 昨日咧，李婆咧做完节目咁样离开咗啦，佢冇离开啊，佢仲停咗喺广播度咧喺度讲电话。 我谂过好多人倾电话， 仲喺度，仲喺度 判断咁。我讲佢就话好好睇，你一定要去咁咯。咁跟住我就系啦，明嘅。咁跟住后屘我就当然啦，同佢倾完之后嘅话，跟住我就去啦。咁佢就教咗我一个比较好嘅方法，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系应该要揾一啲识途老马帮你 plan。咁同我有一班嘅朋友，佢嘅 planning 嘅话咧，完全两回事嚟嘅。咁我就觉得。舒服啦，有呢个咁嘅 planning 之后嘅话，我唔讲啦，咁嗰啲好简单嘅啫。咁总之嘅就系你唔好咩咯，有啲乜嘢嘅你唔识路 嘅人咧，佢真系俾到啲有用嘅资讯。 系啦，佢俾到资讯你个，你系从来冇谂过嘅。你可以喺呢度过关，你可以点点点。如果万一你真系过唔到关嘅，你可以咁，你可以点点点。或者你去到嘅时候唔够时间嘅话咧，就唔好搭呢个的士，反而唔好搭的士，你应该搭地铁。等于讲完一抽嘢之后嘅话，我觉得好，我去。咁我就去啦。去咗之后嘅话，真系发觉完全冇失望，因为咧一出去地铁。之后嘅话就去咗有某一个类似我哋咩嘅地方咧？香港黄埔 吓， 黄埔花园，直头有一个好大嘅船啦。跟住咧就系有一个好大嘅 area 啦。嗰个 area 嘅话咧，各色其色，乜嘢都有。你亦都见到嘅就系因为我去嘅时候，佢已经黄昏啦。哇，华灯初上啦。咁啊，你啲人喺度食紧嘢，有啲人喺 cafe 度倾紧偈，有啲人又喺度唱歌。 你去到已经黄昏。 我去到时候已经黄昏。 几时开？ 因为谂咗好耐嘛。 几点去？ 我谂你谂到4点钟先出发啦，应该 系嘛？系落顶嘅。 我啲朋友已经嚟晒啦。 呢个讲得啱，一点做节目， 其实你点样矮躝上去？ 五个钟， 你一个站搭一个站落一次车，再搭一个站落一次车，应该都讲得到佢。 系 咯，黄昏 系啊， 系啦，我去到已经黄昏啦。 果唔果都快。 咁跟住佢哋话唔好谂多啦，总之你就开心心喺嗰度咧就食餐饭，食完饭之后咧，跟住我哋就上去。原来咧仲要好到咧，佢哋准备嗰个地方咧 ，live house 就喺上边。咁我哋就喺下边嗰度咧揾咗有一间嘅德国餐厅啦，咁啊食嗰啲德国猪手啦，咁啊饮下啤酒啦，咁啊 好平啦， 非常咁同埋就好 chill 啦，咁啊大家有倾偈啦，咁啊好开心咁样玩噶，我心谂就系唉，好彩我嚟咗啫。哇，你仲要冇远嘅地方嘅话咧，因为头先我曾经形容过嗰度其实真系好似我哋红磡嘅黄埔，咁其实基本上咧佢仲要系夜晚黑嘅咧，有一啲嘅就系嗰啲水嗰啲 show 啊，系啊， 我知。 咁啊就跟住你见到有好多人咧带住一家大细咁样。 Fountain 嘢射到周圍咯， 我有次喺 Las Vegas 又見到好靚。 佢係突然之間嘅，因為你唔知啊嘛。咁佢有啲幻彩揈揈浪浪嘅感覺嘅，係啦，冇錯。 咁我想問個天氣同人流點咧？ 非常好，天氣唔熱，咁同埋人流就一般咁樣，佢又唔會算係好多，但係你 feel 到係熱鬧嘅。咁所以你喺嗰度嘅你就好 chill， 同啲朋友就係食嘢咁。食完嘢之後咧就上去，哇！呢個先至係即係刺激嘅開始。去到嘅時候你見到嘅就係哇，啲男男女女好靚。 有冇牛鱼啊？ 有牛鱼。 有冇啲 waiter 咁样？ 唔系 ，Miss Lee。 我到最后尾嘅时候，我偶遇咩人呢？我偶遇嘅就系我好中意嗰对乐队嘅鼓手。 哦、哎， 黐线！ 有冇影相啊？ 冇影相，太黑啦！佢喺度饮紧嘢，佢啱啱完咗佢个 part， 咁跟住我就见到佢上咗去，咁我就觉得哇、哦、鼓手啊！咁就即刻冲埋去，跟住企喺侧边，咁同佢讲咗两句之后，跟住咧好惊啊！咁跟住我就冇咩都冇做到。 我都系啲鼓手，鼓手你本来想做咩？ 我想揽住佢啦。 原来所有 fans 都系 都系咁噶， 我真系想揽住，想摸下。 可能啲鼓手个手臂个胯咧系粗过大髀。 我唔知，但系佢超型咯，咁就我就觉得唔好打搅人哋啦。咁好啦，咁啊讲翻我就入去啦。咁你见到嘅就系啲观众就系非常之年轻嘅，而且佢就质素非常好嘅，有性感噶啦，有文青噶啦。你讲晒个角色其实乜嘢都有。咁跟住你入到去之后咧，咁啊哇绑个手带已经好型啦，嘟你。咁跟住咧你嘟咗之后咧好好噶 ，Michael， 你又可以嘅就系咧入去里面啦，跟住咧你出翻嚟。 系啊， 系食啲嘢食碗面， 你有手帶先型啊嘛，就係要咁咯， 超好玩。 唔係由老老土土揸張飛咩？ 係啊，你可以過 啊。 我張飛又唔見咗，張飛喺邊啊？ 冇錯，哇！隻手帶咁，跟住咧就嘟咗入去之後咧，跟住一入到去就即刻又同我哋講啦。佢就你 upgrade， 我就嚇咩 upgrade， 講嚟聽下。跟住佢就話，如果我哋買嗰張飛嘅話咧，就係 live house 下邊嗰層，原來仲有上層嘅。 哦， 咁我就梗係 upgrade 啦，都嚟到啦。 係啦，咁我就 upgrade 又做嗰啲咩嘢啊？佢就話上到去之後嘅話，上面有好多飲品，任飲、 哦、 加幾多錢？加錢就可以啦。 多少錢？請問多少錢？ 加100元，咁我哋 100元而已， 梗 係 啊， 對你小姐 梗係加 加啦， 得啦。 因為其實有一朋輩嘅壓力嘅，我有諗過，跟住我就話飲唔飲到咁多啊？兩個鐘頭，跟住佢哋就唔係咧，想去 啦， 嘢都 唔係 嗰個 問題， 你會後悔嘅。如果你事後諗翻，我為咗100元，我唔想坐。 啱啦，咁咧就全部人都加喎，咁我哋咪加咯。咁啊上到去之後，你發覺哇，又係另外一個世界，因為你居高臨下，全部。睇到曬，同埋嘅就係下邊你見到全部逼到爆曬。我哋喺上面嘅話，唔係好多人喎。但係我有一個觀察好得意，有好多香港人，因為喺上邊嘅時候，因為佢哋講廣東話，係啊，我哋有對話過嘅，即係覺得誒香港嚟睇 show， 香港口音嘅廣東話， 冇錯啦，香港口音嘅廣東話。咁跟住你就更加親切，咁大家好開心啊，跳曬啊，跟住又飲酒啊咁樣，咁跟住就仲要佢就任飲啦。咁當然啦，啤酒狂飲啦，跟住好好睇啦，好 high 啦。仲要讚一讚嘅就係音響非常好，音響非常好，佢嗰個 vibe 咧，嗰個環境咧，嗰個感覺咧，好好。同埋我覺得好正嘅一樣嘢嘅就係咧，好有型嘅樂隊唱完之後喺香港你會點嘅？啲人會嗌 encore 咁， 係咪 ？encore，encore， 跟住會有假 encore 咁。 係啊， 其實實際佢如果預咗有兩支針，佢等你嗌㗎嘛，冇佢就喺嗰度。 完就完， 完就完。 Shop cut， 係啦，話俾你聽嘅就係呢個就最後一首歌啦。唱完之後嘅話咧，掹曬嘢，跟住你影張相走。 係幾好啊？ 係咪好好啊？跟住你哋有個中場啦，咁中場你哋見到啲人散去買嘢啊，有啲人就出去啊，啲人去洗手間啊咁樣。大約五分鐘之後咧，自自然然又埋位啦。跟住佢插好曬啲嘢，啲 roadie 整好曬所有嘢之後，吭吭吭吭啲聲咁樣，咁跟住咧又。 就嚟啦，第二隊啦，第二隊一模一樣都係咁樣，完曬唱完唱曬之後，兩隊、哦、一晚兩隊，你話係咪好抵睇？ 抵睇， 好好。 我想問個編排，佢哋有冇啲特別嘅安排？即係譬如邊一隊先啊，邊、嗯、一隊後？你覺得 有嘅，有嘅，我覺得係啱嘅，係啦，因為就係、是哦、我哋都以為嘅就係話，即係第一隊嘅話係咪應該係先咧、嗯？但係原來即係係咪應該後咧？但係原來唔係咯。但係好奇怪喎，第一隊完曬之後嘅話咧，有好多人走。咁跟住我哋反而就第二隊，哦、其實我係中意第二隊嘅，係、哦、啦。咁我就覺得哇，好好 咁得意嘅，可以如果我俾一錢，我都去到啦，睇埋 先 啦。 係啊，唔走喎、啊，拉隊走。 會唔會因為佢哋住嘅地區比較偏遠咧？ 唔知道， 又或者人真係特登嚟捧第一隊 係有嘅，因為你見到有人送花，啊、有啲真係 fans 嚟嘅，咁啊下邊都有嗌曬啊， 因為有大客嘅 fan 係。我除了呢一隊之外，其他我不聽。 哦，可能真係咁噶嘛。 以示作證，係啊，以示作證。咁啊，當然佢唔係話好多人啦，就總之佢就係佢冇之前咁多咁 pack 啦。咁跟住佢就係哇，你仲舒服。咁就聽，又係咁樣。完曬之後好好。 咁、啊、但係如果佢調翻轉咧，咁反而個觀眾又一定要坐滿咯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嗱，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咧， 入場住先咧， 冇錯啦。 佢唔入場住先咧，佢中場先入嚟咧。 有，因為咧，其實我有香港度睇過另外啲 live house 有啲咁嘅情況嘅、嗯，因為佢有一啲嘅就係你擺到明嘅就係暖場嘉賓。暖場嘉賓咧，你又見到佢點解咁少人嘅？點不知冇錯，到佢哋 main 嘅嗰個樂隊或者係嗰個歌手嚟嘅時候嘅話咧，全部人、哦、全部人 都正常嘅。香港有時候啲表演都 係 咁， 係會係咁樣咯。咁但係我真係好中意佢嘅就係佢個散嘅人，因為好快，因為佢冇俾你 encore， 佢完曬之後嗰啲影張相，拜拜冇啦，熄曬燈，咁跟住所有人一定要嚟，好好啊！ 佢話出面又等埋啲粉絲影相， 冇啊， 都冇， 冇啊，係啊， 就係開一場。即是一日， 一日咋？系、哦、啊，一日咋？但系当然佢每一日嘅话都有唔同嘅 live band，、嗯、有唔同嘅一啲即系有啲表演喺嗰度嘅咁样咯。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 experience。我觉得有时真系要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你去攞一啲咁嘅经验嘅、啊。你唔去嘅话，其实你真系唔知道、嗯。我真系觉得嘅就系我哋香港都有咁样嘅能力，能够做到一啲咁精彩嘅嘢。系、嗯、啊，所以其实 我都想 为你大家加油， 离开下香港去其他地方睇下啲文化艺术咯。 嗯 想睇啊！如果翻去大陸嗰啲歌劇院啊， 嗯、 即係我應該未試過喺內地度睇 drama，、 啊、 未試過。我想感受一下喂人哋嗰啲國家劇院係點樣咧？係、 嗯、 咪有機會嘅？ 你會有機會嘅。 希望表演埋仲好啊！ 盛大一個， 金曲司儀， 仲有你嗰啲係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誒，我去宣傳下。 好啊， 六月廿三號啊， 十大中文金曲， 十大中文金曲， 四位 司 儀就係 阮中陽、 李志剛、李志 剛、 千兒、 好 嘢。Kitty 係， 我小弟係掹三尾， 冇咁講。 你舊年都有做啦，掹咩三尾啊？ 排名不分先後， 唔 係 係分先後嘅。李麗又 係， 唔好亂講嘢啊！ 兼係好嘅。 系好嘅， 其實好似 Sarah 琴日咁咧，我完全明白，因為我又係嗰啲咧，佢好驚去陌生地方。嗱、嗯，佢琴日翻到落地啦，我有一次去元朗啫，我都猶豫。 你都驚？唔係啊，你揸車 嘅 喎。 因為揸車嘅人咧，如果唔識路咧，係會錯完再錯，跟住兜好耐，跟住好 就猛啦， 好猛。 係啊，係 啊， 啊，又去唔到， 我就會翻屋企唔去。 係、啊， 我 都試過。 我係幾 enjoy 嗰種揾地方，又或者揾唔到，我就會覺得我點樣都要揾佢出嚟。譬如有時候我睇地圖咧。嗰、 嗯、 啲地圖唔係 update 咧，你揾極都揾唔到嘅，係啊，我係中意嗰種好似迷失一個地方，揾嚟揾去都揾 係 迷路嗰種 感覺， 你可以周圍問下人啊，邊度邊度點去啊？ 嗯、 你當 然而家網上咧，即係乜嘢都有人教嘅，你上網查 下，你 點樣去，或者由乜咩口香園圍咁樣嚇，香園圍點樣去咁 嚇 ？N 咁多 YouTuber 咧教到你好詳細， 拍埋片啊， 拍埋片啊。 但係我覺得都係要問一啲真係識途老馬， 係 真係爭好遠嘅。有時候有啲嘢就你問一問我， 好多深圳朋友噶。 会啦，非常之好啊！我唔会问你啦。 我揾个人带你去都得添啊， 唔使 讲钱嘅啫嘛呢度。 所以其实真系嘅，我觉得大家有时间嘅话，真系不妨要多啲系啦，去玩下。咁同埋嘅就系真系可以攞翻一啲经验咧，令到即系自己嘅生活嘅话会更加充实一啲，同、埋就系有多啲唔同一啲丰富嘅想象。 同埋我都几中意呢种叫做都叫即兴啦，系、啊，即系几。 唔即興嘅，其實 即係你揾路啊，或者你去嗰笪地方咁新鮮，其實俾自己個生活有多種新鮮感， 一種體驗， 係一種體驗啊！ 冇錯， 你更加熱愛你嘅生活啊！ 會㗎，係 啊， 我哋喺香港都有㗎， 有啊，咪風騷發圍人咪就係 多啲出街， 因為如果風騷發圍有 live， 可以邀請觀眾入嚟睇我哋做 live 仲好啊！ 係咩？睇你好啦，我唔想俾人見到。 喂，好，十點半聽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岑耀信所发表有关本港法治的文章，他说特区政府已经发出详尽声明，表明不同意岑耀信的看法，而岑耀信的文章亦和他早前的言论有矛盾。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传媒相关提问时强调，不干预法院审讯案件是香港的基因，特区政府从未亦不容许任何人干预香港法官的独立审讯，法院一直进行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法官的专业不是在政治方面，他们可以有个人的政治取向，但是这些不是他们的专业。一位法官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某种政治制度，他亦可以喜欢或者不喜欢某一条法例，但是法官的专业是要按法律原则和证据正确地诠释这些法例，不论他个人对这条法例有任何的政治看法，不是从他的政治立场出发。在2021年岑耀信勳爵曾經拒絕參與由英國政府鼓動的政治杯葛，他當時曾經引用的例子就是香港在英治的時期是沒有民主，但是法治的維持是靠當時的法官按當時的法律和證據作出裁決，令法治得以維持。民主和法治是兩回事，不應混為一談。但是他近日的言论令我感到和他当时的一些讲法有所矛盾。意图破坏香港法治的人来自英国政府官员、政客、反华、反港的一些媒体，他们在审讯前、审讯期间和审讯后公然恐吓制裁法官，公然践踏法治。特区政府从未亦都唔會容許任何人干預香港法官嘅法院審訊，法院一直進行獨立審判，不受任何干涉。過去係咁，而家係咁，將來都會係咁。唔干預法院審訊案件係香港嘅基因。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完成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十名入选的预备航天员一人来自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首次有香港人获选为国家载人航天工程载荷专家，有机会成为航天员参加国家航天工程，是香港的光辉历史。卫生署表示，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邓之昂专科诊疗院三楼的香港公务员诊所，由于水管爆裂导致严重水浸，需要进行紧急维修工作，今日暂停服务，已预约的人士将获通知相关安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较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00点，跌364点，成交金额5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87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0.2跌4.6，美团110.8跌，系升咗4毫。盈富基金18.3跌3.6，阿里巴巴75.95跌1.15，小米集团17.08跌5.4，恒生中国企业65.04，恒生中国企业最新65.02跌1元，友邦保险56.55跌8，建设银行5.53跌1.3，中海油21.1跌1.5，快手51.15跌1.1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9，日元157.21，瑞士法郎0.897，加元1.377，人民币7.253，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9155点，升117点。港金报21450元，跌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1.4美元，卖出2301.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几宗交通意外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宏景台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噶。重复一次啦，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宏景台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葵涌道近清丽苑。另外，较早前蝴蝶谷道去长沙湾方向近青山道系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而家已经清理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龙翔道近明爱医院。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多车，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另外，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和斜村一段车多，龙尾沙田马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清水湾道郑直之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爸爸经常教自己，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要拿，但是是自己的东西就要努力去争取。每样嘢努力去做，只要做好份内事，所有嘢都会好起上嚟嘅。爸爸，多谢你。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830，照亮你。 陈伟霆饰演嘅主角近视川，消防救援特勤站站长，勇敢正义。同样做消防员嘅父亲喺执行任务时牺牲，加上妈妈嘅车祸，童年经历令佢唔敢组织家庭。女主角徐来又可唔可以令佢解除心结？ 国剧830，照亮你。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礼拜二啊，早上十点搭八咩？今日咧，阿马主角爷爷咧，佢因为有少事嘅，咁所以今日咧就唔能够翻嚟。 唔使担心， 翻咗嚟，不过亦都系有啲嘢跟住好赶咁啊，出去啦。咁我哋就继续祝佢咧系一切无恙。好，今日翻嚟我哋做节目。 好的， 两位都系喺呢个香港呢个小岛住咗好耐啦，系咪先？ 系咪阿妈系女人啊？ 好失望啊！ 好失望啊！ 男人啊， 我 阿爸男人咯， 唔知嗱咁啊，想问大家有咁嘅问题，因为咧呢啲系一啲内地游客对于我哋嘅，即系对于呢个地方嘅睇法， 系 并无贬义啊。不过咧，我哋想问下啊，我睇完我又唔可以完全同意晒， 唔系自己唔觉嘅， 系咩？ 因为太耐啦，生活 系有阵时你自己唔觉嘅。 喺香港，如果你内急， 嗯， 咩都好啦， 上洗手间 搵唔到洗手间， 系 我就觉得系咩？ 唔系啊。 我又覺得未必係喎，你有冇試過先嗱？應該咁講， 衝入商場 有啲有啲商場咧嗱，我唔可以話人衰啦，因為個個有大家嘅睇法啦。佢係一定要鎖匙嘅，即係一定俾商户 商户專用， 係商户專用嘅。我撞過幾個呢啲咁嘅，我其實係幾猛嘅。咁如果你唔係真係急到好緊要嘅，你咪企喺度等咯，睇有冇人入，冇人出咯。但我有時候覺得，喂，我嚟買嘢，我嚟喺你個商場，我都係消費啫。點解即係淨係得商户廁所咧？有啲商場係嘅咁樣。或者咧，如果我試過咧，就係衝入一啲以前啊，即係比較多酒樓啊、酒家嘅時候，而家好似少咗，即係衝入啲食嘢嘅地方。 快餐店咧？ 得 系啊，反正都有啊，系啊，都有啊， 系啦， 所以唔会冇啊，搵唔到啊， 多数都 一定要 有嘅。但 系 如果你嗰条街又冇酒楼，又冇快餐店，咩都冇嘅时候， 香港有边条街系咁噶？ 有噶， 有真系有噶啦。我成日想 有啲困难。 我去完呢一个旺角做 facial 咧，喺旺角同油麻地咪有角落头专系卖臭豆腐嘅。 我唔知，哦，知。 诶，之前嗰个叫做咩坊啊？家乐坊。家乐坊前面对出。是冇洗手间噶， 系咩？ 系啊，你要行到去朗豪坊商场先有洗手间。 哇，好远喎！ 好远啊！我有几次都系要 忍下。尤其是系你，因为肠炎肌综合症啊嘛，咁你好容易会 病， 咁你忍唔住啊嘛，有时。 如果你真系好 好 急 咧，系咪先？ 其实系有啲窄洗噶， 系噶。 你喺街上面，你 痛啊， 举目无亲，你都唔知去边度好 噶。 仲加埋有啲餐厅咧，佢贴明噶嘛，咩厕所不外借 噶 嘛，写到明噶嘛， 你即刻帮衬佢咯。我试过啊， 为咁而 帮衬，为咗咁样，我即系我帮衬佢啊。我话我食嘢嘅，跟住我 你买嘢食之后， 哦，我摆低咗先，我先再食。 清咗仓先， 系啊，我尖沙咀啊，系啊，我费事佢阻挡住我啊嘛，因为我已经唔可以急不用缓。 但系有啲茶餐厅咧，又要咁讲，有啲啫吓，去个厕所咧，俾你去咧，你其实都真系 你唔好拣啊，你 算啦，有得去，你仲咁样拣咋？ 摆低啲嘢先讲啦， 好湿滑噶， 我知 嗰个湿滑嘅公路上边 有好。好多好心嘅捧餐嘅阿飞打， 系 就会撞到你。 系啊，即系你真系。 我想问下啲墙壁嗰度有好多小强嘅厕所，你去唔去啊？ 唔理啦， 我翻外地都试过噶， 咩都见过啦， 咩都见过， 系啊， 几 臭到晕啊！ 冇问题。其实你闻一阵味，你知道佢喺边嘅。 哦， 系咪？ 系， 你闻到啲阿蒙尼嘅味，你知道哦，应该差唔多噶。 厕所嗰边 方圆十里就应该见到。 系啦，不过咧，原来而家有啲 apps 咧，佢系咧话晒俾你睇边度有厕所啦， 冇错， 有几臭啦，有几污糟啦。 香港都有呢啲 app， 有啊，原来。都由即係嗰個內地遊客就係咁講，就教翻啲即係如果嚟旅行嘅人就，如果你要揾咧，因為個標題就係香港冇好難揾廁所嘅，於是有啲人就話唔係啊，你可以上某一個 app， 咁就教你咧就係佢咩街。咩？譬如咩大厦，咩工业大厦或者咩，系可以借到厕所，同埋咧嗰个清洁度， 有几多 卫生度，可以留翻个意见，留翻个评语嘅。 有几多块叶咁样系咪？ 有几多块咩啊？ 叶啊？ 点解系叶啊？ 佢有时有啲嘢系有唔知有啲。 用几多块叶代替可能 系代替，仲有几粒花咁样嗰啲啊嘛。 咁都几好啊。 OK 啊，冇乜问题啊，我觉得系啊。仲有咧？ 咁有 冇？除咗厕所咧？ 啲人投诉啊？ 除咗厕所？ 唔系咪就话 佢就呢样嘢咋？唔系咯，可能因为唔熟啫。即系好似我咁，做咩咳？ 但系反而我想讲，厕所都唔系 一个重点。垃圾桶即系个重点。我呢几日啦，有啲垃圾想抌咧，即系行街嘅时候，系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垃圾桶啊！真嘅， 你咪 keep 住先咯， 系咁啊 ，keep 住先咯。 咁其实都一个文明嘅进步嚟，我觉得 系噶， 系嘛？ 好多地方其实都开始已经冇垃圾桶咯，系啊，你至少行山已经冇啦。 系 啊，你知唔知啊？行山已经冇 个胶袋， 行山就系应该嘅，因为你抌喺荒山野岭上， 边个帮你拎翻落嚟啊？ 边个帮你拎咧？最后咪变成山上嘅垃圾咯，系咪 冇错，嗯， 冇事啊，埋嚟。你有冇挂住马老师啊？ 亲啊，挂住马老师啊，有啲痰气啊。 有时候会咁样嘅，咩眼眉条啊嘛？你有冇听我又讲过啊？ 系点啊？ 系啊，眼眉条就唔知啊，左边有空啦，系啊，有人谂紧 你 啊嘛， 系啊，鼻头生暗疮又有人暗恋你啊嘛。 唔系鼻头生暗疮嘅话，应该系会破财。 系咩？ 系啊，你冇听过咩？ 冇听过， 你个财帛宫嚟噶嘛？ 系啊， 系啊， 都准嘅，因为我上几上半个月生咗粒暗疮喺个鼻头， 系啊，破财啊， 咪用咗好多钱咯。 哦， 唔系， 你 自己买 嘢啫， 一生粒疮就做十大师仪啦，系咪先？十大金宝师仪啦， 唔系， 你可以 咁 谂噶嘛？ 你应咗佢，如果你有啲咩嘢你想买嘅， 就买咗佢， 就买咗佢。咁你应咗佢个破财嘅话，你就买一啲你自己中意嘅嘢咯，咪 OK 咯，系咪先？ 应咗佢嘅，有啲人话，如果你今年咧有血光之灾，你要点？ 就 洗 牙， 洗牙啊！ 系啊， 我觉得呢个世界 转咗做玄学， 系啦，讲你晕晕嘅嘢。 真系有个玄学问题想问大家。我想问大家，人呢就是讲命运命运，咁有分命同埋运啦。你宁愿做一个命好不过运差嘅人啦， 定系 命 唔好 但系运好嘅人呢？ 梗系后者啦。 后者即系咩啊？ 运就好啲咯， 运好啲但系命唔好啊？你咧？ 我宁愿个命好，个运唔好。 系啦，嗱，我听过两个讲法啦。第一个讲法我第一次听咧，佢就话。梗係揀個命唔好，但係運好啦。因為就算你條命唔好，但係你嘅運咧，令到你 好多嘢可以後天改 嘅。或者 用你嘅努力 好運咧，你個人會樂觀啲啊。 係 啊，係我條命咁樣，但係原來我又遇到好多貴人啦，有多工作機會啊。 但 係 如果你 個 命好，你個運成日都好滯嘅，咁你就會好， 你就會覺得好悲觀啊。點解我個人成世都係咁啊？咁但係我上次咧見到個類似叫做即係呢方面專才嘅一個師傅。佢就话惊唔系啦，咁唔通啊？嗱，即系咁啊，冇得罪吓。佢就话唔通啊？我生个仔啊，佢条命啊系乞衣命啊，咁但系即系做乞衣啊，咁但系佢个运就算好好咁，但系佢始终都系个乞衣啊。 乞衣都要乞衣开心噶，或者佢运气日日日日都乞到嘢食咧，又有人即系接济佢。 冇错，咁但系喺乞衣嘅角度去睇啊，其实乞衣系开心噶嘛。 系啊， 但喺外边嘅人睇佢，佢始终都系个乞衣。但系佢就话啦，如果你系生于一个富商嘅大富大贵之家嘅富二代，就算你几唔好都好，你始终都系一个富二代。 你咁样举例啫，即系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 因为本身都系谂住系啊，宁愿都系命唔好运好啊，咁起码个人开心啲啊。咁佢就咁样讲，又觉得其实 即系如果你用富翁同乞衣嚟比，咁就好啦。 咁又真系几极端啦， 系咪有极端啊？ 因为我讲咗点解我会答你嘅就系话，我觉得要命好咧，要命好嘅就 系 我觉得命咧系先天嘅，而运嘅话系后天嘅。而后天嗰样嘢话，你自己可以改嘛。 都系啊， 系啊，咁所以我就如果我有命又好，我自己又可以改我自己嘅后天嘅运嘅话，咁我咪好上加好 咯， 系咪？但系如果有嗰啲嘢你系改唔到嘅，就系你条命你系改唔到嘅话，你就呢一世你都改唔到嘅喎。 系噶， 你后天你点样努力嘅话，你都系个出身都系争啲 负十分啲运气，令你负三分。 你只可以喺你嗰个 level 度叫就 系 最好，但系你永远你都上唔到去啊嘛。即系我嘅意思系咁样咯。但系我只系会相信一样嘅就 系 命运双手创。 啱，以上嘅讨论只系并非精密科学，命运始终掌握喺自己手中。 我记得我睇过，有睇过两句说话。 做咩啫？攞嚟讨论下哲学问题啫嘛。 有两句说话佢讲得好啱嘅，虽然好现实。佢话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有啲人一出世已经系罗马。 哦，咁你咪通翻去。第二度咯， 罗马。 Sorry 啊，佢姓通啊，叫罗马。 佢依家喺罗马，你 我本人就 系 罗马。 我本人就 系 通罗马。 你嚟我度啦，系咪啊？咁咪好好多。 She don't know what she 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层次越低，越喜欢做这四件事。文章他说，层次越低的人，第一，越喜欢发脾气。人发脾气，智商就会被情绪所俘虏，变成人眼中一个有脾气的人，愚蠢的人。现实之中，越是层次低的人，脾气越是大。一个人在世间，每样需要两种能力，就是好好说话和情绪稳定了。你能控制得住情绪，就能控得住你的人生。层次越低的人，越喜欢讲八卦嘢。有人说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就会成为什么人。很多人的问题就是读书太少，想得太多。关注自身太少，关注人哋太多。层次低嘅人比起关注自己，更加喜欢花更多嘅时间关注人哋嘅生活、人哋嘅问题。其实每一个人都独立个体，人生何其有限，比起时刻要谂人哋嘅嘢、关注人哋嘅嘢，不如关注下自己仲好。层次越低嘅人越不懂得宽容，佢哋得理不饶人，不懂得宽容大度。他们的眼界格局格缩到无限狭小，为什么不留一些余地给得罪你的人，给对方的台阶呢？少讲两句得理饶人，否则不单止消灭不到眼前这个敌人，还会令身边更多的朋友疏远你。俗语讲得好，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层次越低的人越容易放弃自己，那些层次高的人会觉得时间不够用，觉得人生太短了，因为他们找到人生正确的打开方法，好奇心会促使他们不停去探索未知的领域。而层次低的人就会找各种的藉口放弃、逃避，最后会陷入自暴自弃的恶性循环。你选择做什么人呢？无论命运对你好不好，你一定要对自己更加好。对自己的好的方法有很多种，坚持，不放弃，做自己喜欢的事，争取自己应该争取的东西。 浮生多变，时势常换，无数利乱令我自己失去，还望求全。漫天风雨，何处逃避？无数离别，为了被逼抛去那乱世缘，忘了快乐片段，唯独世多诗句，当中有悲酸。人海漂泊，难以如愿。常愿时代像那怒海。 翻到十一点钟，浮生路叫阿叶振棠嘅呢一首歌曲，嗱，对于食物咧有唔同嘅选择啦，咁样。但系据闻咧有啲新闻报道咧，佢系美国而家兴起一股咧叫辣风啊， 辣风， 对于我辣即系辣嘢啦，咁样喺啲好多大家冇谂过嘅嘢里边咧，都开始咧 加啲辣， 有啲辣， 加咗，你估咧？ 我估 雪糕。 类似啦， 真系冇谂过， 系 类 似呢啲啦。例如咧，有一只黑色嘅汽水， 系 而家都 辣嘅， 辣嘅汽水。但系我谂 辣味水啊，不如 汽水唔需要有辣啦。 会唔会怪啊？ 系 我唔食辣嘢，我做会唔会怪？ 唔系唔系， 汽水 咧，细细个阿妈咧咪会姜可乐嘅、 嗯， 其实嗰只都系辣辣地嗰只辣 辣，佢真系辣。 嗯， 姜嗰种， 你嗰只叫做辛辣啊？ 系啦， 系咪啊？你而家 所以辣有唔同嘅， 有好多种唔同嘅 辣椒酱 辣， 系 啦，有啲叫做有啲 汽水有加姜嘅咩？ 有啊， 譬如啲伤风感冒嗰啲要煲姜。 你讲紧嗰一只嘅就系伤风感冒嗰时候，但系真系好灵强嘅。 系啊， 系啊， 同埋我对于我呢啲。我的胃成日咪不適嘅， 即係姜咪啱你咯。 嗱，唔係攞 attention 噶嚇， 我做乜咁緊張啫？ 講 冇諗過， 大乜你冇，大乜 之後區區咩？大乜 你死？之後先唔喺度，而家你做，你做咗攻擊。 我想講之後咧，你個胃寒啊，胃唔舒服嘅人，你食多啲辣嘢咧，即係姜啊嚇，係會好啲嘅。 姜就 係，但你食得太多辣椒就又唔好。 係另外一樣嘢就係咧，某一隻咖啡 啊， 星咩嗰只？ 嗯、有辣味嘅咖啡， 咖啡 這個反，我反而想試喎。 而家有味嘅，未有嘅。 呢個 OK， 未有，未有。 咁我就覺得，嗯，其實怪唔怪咧？啲即係同辣扯不上關係嘅東西，開始慢慢滲入咗有呢、這個。不過可以你唔食辣咪冇意思。 係咪因為你唔食辣啊嘛？ 係， 所以你又會覺得好怪咯。 我覺得， 但如果我食辣嘅話， 我都食辣嘅。 因為咧，我有一個朋友，佢真係黐線嘅。佢、 嗯、 咧就係任何時間 咧 都要加辣， 佢都要有一隻 T 字頭嘅一支辣椒醬，係、 哦、 啦， 甚至 佢就係任何嘢佢 都 加。乜都加，總之佢就佢加完之後嘅話咧，佢就哇， 正啊， 好開心啊，咁樣。 好細個開始係咁 嘅， 係 好細個開始已經係咁 嘅啦。我諗通常屋企人嘅影響喎，即係屋企人個個都食辣咧，你就會食噶啦。 冇錯， 咁、 但係佢嗰只係酸辣咯。即係我覺得 T 字頭嗰只啊嘛，係咪酸酸地辣辣地咁樣咯？總之 咁 乜嘢都加落去。 但有啲四川嘅辣椒油咧、 嗯， 都好好食噶。 係㗎， 雖然辣到你， 辣 到你，哇！辣到去水啊水，但係又好好辣得好過癮。 係嘅， 係啊。 嗱，其實咁講法，辣咧其實唔係一種味道嚟嘅， 係 一種感覺嚟嘅。 冇錯， 係啦，係嗰種 麻麻，好似你例如你咁 hot 啊，咁 spicy 啊。 你唔好趁我 感覺嚟嘅， 我今日唔收拾你住， 好開心啊！今日咧可以幫你啦，有前輩做咗一樣嘢，我覺得我今日真係最開心， 係啊，我都好開心啊， 係 啊， 係 啊，冇錯，佢梗嚟嘅真係，我都好開心， 玩鞋走啊，真係叫錯， 我覺得好似一句俗語嚟㗎，係 嘛？係啊，冇鞋玩劇走啊嘛， 玩劇走， 係啊係啊，類似咁樣， 我幫你玩鞋咁， 我幫你玩鞋，你咁咯， 係啊， 咪好咯， 咁好啊！你今日幫明 DJ 玩， 唔係比喻嚟嘅喎， 就要夾硬， 真 係 幫你 嚟 嘅， 即 係 等於咧阿婆。唔肯過馬路，擁阿婆過馬路。我今日幫咗阿婆過馬路。其實阿婆唔要過馬路。 你形容得非常好。 其實阿婆，我根本唔想過馬路。 其實你婆都唔使過馬路嘅。 唔得，我要做善事你。夹硬扯佢过 嚟，你知就好啦。 就系你今日咁， 冇错、 啊。好啊，表哥嚟咗啊，多得 Matthew 一阵翻嚟咧，呢个树窿树窿要问我，今日讲乜嘢嘅？ 今日讲痛症啊，好多嘢分享啊又。 系啊，你有冇试过？ 心痛咯、 啊。哦， 俾人 包痛。 啊，系荷包又痛啦、 啊。啊，想点都。 Hello， 各位朋友，我系谭咏麟。我觉得人嘅思想咧可以控制到情绪，所以我每日都向好嗰边谂。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二早上啊，十一点答二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而家有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成到今日十二点半，即系话今日天气都系不稳定。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唔开心，只需要森林嗰度揾一棵树，将你嘅心事同个树窿讲，佢就会帮你守住呢一个秘密。今日我嚟到呢一度，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哥， 表哥，早晨啊！ 早晨、啊， 表哥好痛啊！ 系啊， 啱啊！今日 乜个主题？ 讲痛啊， 系讲痛系咪啊？ 好痛啊！ 哎呀，真咁 得啦 ，Matthew。其实今日咧讲痛咧好得意，即系通常痛呢样嘢系嗰啲中医啊、西医会讲，但系因为我哋今日心理话就要讲痛，系咪呢样嘢咧会影响埋我哋好多心理嘅健康？即系由个身体 physical 嚟影响埋我哋嘅 mental 嘅健康。 系啦 ，body mind 嘅关系啦，有时个身体嘅痛楚咧都影响我哋嘅心噶。调翻转我心咧都影响我哋嘅对痛嘅感觉噶。 心痛啊！ 今日心痛啦，有时紧张啦，焦虑嘅情绪咧都影响我哋对痛嗰个 perception 嗰个感官。 嗯，系嘅。 咁啊，我想问啊，最近咧过去一个月咧，你发觉天气成日都落雨啊、湿啊、 风湿啊， 风湿骨痛系啦， 好多老人家都系咁。 老人家啦，啲人话啲老人家话咧，唉，啲骨痛咧仲准成嗰啲天气报告。 但系系真噶， 系 真噶。 系 夸张噶，佢哋风湿骨痛，我就落雨 啊，真系冇错， 真系好好屌噶。 系啊，咁你会发觉你自己周围身边嘅人咧，好似便利店一样，总有一两个喺坐紧患有痛症嘅， 系啊系啊，有啲总会有嘅。 系啊，有啲后生仔都话成日都自己痛嘅， 系啊真系，因为后生仔都好多不良嘅姿势啊嘛。 咪就 系，因 为 有啲痛系由于你平时坐啊或者咩又翘脚，即系好多呢啲嘢啦。 系啊系啊，坐嘅姿势啦，我最近都有三岁嘅朋友都有痛症，年纪大又有，有啲后生三十零岁都有。咁啊三十零岁嗰就话嗰啲叫咩啊？椎间 门突 出，椎间门突出啊嘛， 或者坐骨神经痛，系啊， 坐骨神经系坐骨神经度， 好痛噶。 系啊，有啲老人家就痛到要做手术啦，啲脊椎啊压住啲神经啦， 好痛噶， 鼻噶， 鼻系啊拉落去啊，啲 位 啊， 你唔系都有啊？ 我曾经试过， 我都试过啊， 系啊，不过我好彩我就去睇医生嘅时候，佢就系话未至于咁夸张，佢话若果就系坐骨神经痛，就即系压住啲神经线，同埋嘅就系未至于椎间盘突出。如果椎间盘突出，即系例如嗰啲啫喱挤出嚟嘅话咧，就真系要做手术啦。好彩我喺嗰个好边缘嘅状态，即系如果你好翻啲，可能食紧啲药嘅话，你会好啲嘅咁样咯。咁所以我就采取一个就唔会系入侵式嘅手术。咁所以佢就而家都叫做好啲啦。 唔系又做 yoga 系啦， 又做 yoga 啦，系啊。 因为嗰阵时 同埋唔好翘脚咯， 系啊，唔好啊， 系啊，翘脚真系唔好。 我嗰阵时系哇，你谂下，我十九岁，我大学 year two 嘅时候，我突出咗两嚿椎间盘。點解咧？ 九歲就已經 有可以數住嘅咩？ 有㗎，佢會喺咩啲同啲之間會突咗出嚟嘅。要知我第十九，我十九歲就佔 MRI 啦嘛。 哇！ 嗰個磁力共振點解咧？因為我 year one 咧，我就參加咗大學嘅跳舞隊，真係日跳夜跳。我試過有一日咧，年初三，即係其中一日啦，由朝頭早十一點跳到凌晨三點。 哇！ 咁但係跳嚟跳去咧，我哋冇拉，即係冇成日拉翻筋，其實係冇嘅，應該要跳完舞要拉翻筋。咁你一直都係咁運用嗰啲肌肉，但係你冇拉翻筋咧，佢就係咁收縮收縮，收縮到一個位咧，佢即係想你休息啊，咁佢就會擠咗個啫喱撞出嚟。我有一日踎低咗嘅時候，幫人影相啊，踎低，我起唔翻身啊。之后就要即刻 要踎低同 你影， 好长，呢个好 问题。踎低，唔系人哋叫你踎低，你自己想踎低。 啊，唔系，系我系帮人拍紧个啲大学功课，咁人哋帮我拍，我就踎低。咁起身嘅时候起唔到啊，要即刻 call 白车啊。 哦，系啊，哦， 咁严重， 系啊，系啊， 好惊咯。 之后咧就头先讲椎间坐骨神经痛啊，拉到落去子宫啊。之后我上网上堂 lecture 嘅时候咧系。一個鐘頭咧，坐可能每十五分鐘我要起身。 係啊係啊係啊， 坐唔到。 醫咗幾耐咁啊？ 醫咗半年。我住嗰陣時最嚴重咧，我係著唔到襪啊！我要楊媽媽幫我著。 沖唔沖得涼咁？ 要坐低咯。 因為沖涼都係一個日常，你必須要做，但係有時嘅你嘅痛咧係會令你做唔到。嗰個叫五十肩就係啦，五十肩因為你遞唔到手嘛，你遞唔到嘛，咁你點樣搽翻嘅？點樣洗頭咧？咁樣。真係啊，唔好笑啊！真係有啲痛症係真會令你成最普通嘅能夠做到嘅都做唔到嘅。 我哋今日就係攞你眼前一個附近阻緊，我有 五十肩， 又有筋膜炎，係啊， 得你未講啫喎。 我未講啦，一陣可以收 你個邊隻手啊？ 左右手都有嘅，但好彩呢左手真係 OK 啲嘅。 哇！如果左右手都有成痛苦啦， 唔係一定係左右手嘅。 我唔係喎，我係嗰陣時逐隻手嚟 嘅。 逐隻手嚟 嘅。唔係啲 physio 係咁講嘅，佢話因為當你左手有事嘅時候嘅話，你嘅右 手 係啦，跟住佢就當你左手好翻嘅時候，你嘅右手咪嚟咯。 所以有心理準備。係 啊，你有心理準備。 但 係 你 嘅 嚴重程度去到點？ 嚴重到咪打側身咪 遞到邊度啊？ 你 而家遞到邊度？ 去到呢度已經好好嘅啦。之前去到呢度嘅就係呢個。 咁都幾嚴重喎。 表哥，有時可能就係你嘅角度嘅問題。 角度的問題，就是我們經常以為的，就是說你將手要反去後面的時候，你會怎麼反的？你可能在很早的時候你已經是這樣反，是不是？其實不是，你可以將你的手一路慢慢到很厚的時候，你才去反轉的話，哦，但你的手可以去到這裡的，是的，這是一個瑜伽的，一個瑜伽老師教，很多時候我們都是違反了我們自己的教，又或者那些位置，那些自然，所以你會覺得這個動作我做不到或者我痛，只不過是因為你的角度的問題。 不過我以一個過來人的身份跟你講，我曾經痛得很緊要啦。咁咧有一日咧，係好痛， 痛到點咧？ 痛醒，瞓覺都瞓唔到。咁咧，我甚至有一日咧，我走去行過人哋嗰啲公園，咪有啲阿伯拉嗰兩碌嘢， 有用噶。 我拉唔到啊！我連嗰樣都，我見到有個白埋好攞，好即係好敏捷咁拉。 嗰個係物理治療嚟㗎， 係啊！ 我覺得你以為好攞啫，佢哋咁樣做， 我覺得 好有用啊！ 我都做唔到啊！所以我當時我係覺得，啊，我真係。即係個感受好 desperate 嘅，所以我明而家今日會有心理環節講嘅啫，係會令你覺得自己好冇用，咁樣都做唔到，伸高隻手掹兩支棍掹咁啊，我都掹唔到。咁， 啊， 後來就亦都好多過來人都講啦，就唔好怕痛，都要做翻一啲嘅伸展啊， 冇錯，面對佢， 係啊，即係唔好怕痛，你要抗拒嗰個痛，痛都要做。咁慢慢我而家好翻曬， 誒，咁啊好啦，恭喜你，你係我個目標，希望有一日好快。 你放心，50斤就算你唔理佢，佢都會好嘅，係啊，佢好完就會翻嚟。 但是那個時間是很長的， 是啊，我有試過啊，我就去看醫生啦，我又去做所有這些這樣的物理治療啦，是啊，那其實 是不是一樣叫電波啊，還是不是 什麼都有，什麼都有，電波又有，電你啦，電你的話你都是要忍住痛這樣去做一些物理治療的， 到最後都是靠自己， 搞到你的手很痛， 都是要靠自己。 那我們不如聽聽今天的聽眾，就是關於爸爸年紀大面對痛症，他們的辛苦有什麼呢？ Dr. Matthew， 咁多位主持人你哋好啊，我叫做 Philip， 我好锡我爸爸噶，自细咧我妈妈好早就过咗身，我爸爸一个人照顾我嘅，佢读书唔多，为咗照顾我咧，日头翻一份工，夜晚又翻另一份工，虽然我哋系好穷，但我从来都唔觉得我自己唔幸福嘅，佢唔使翻工嗰阵咧，所有嘅时间都会陪住我。我记得我小学有一次考试成绩好好，爸爸知道我想学单车，他就悭啲钱咧，最后就买一部单车俾我。嗰一次我好开心，因为他仲教咗我点样学识踩单车。我爸爸今年70岁噶啦，可能后生嗰阵时挨坏咗身体啦，佢而家咧有好多痛症啊，有睇过物理治疗啦、脊医啦、骨科医生啦，但系嗰啲痛咧时好时坏噶，点样搞都唔断尾嘅。我见到佢咁辛苦，我都好心痛啊！我最近发现佢少咗见朋友，甚至有时候啲情绪仲好差添。有次佢就同个孙讲，担心佢自己会成为咗屋企人嘅负累。咁多位主持人啊，我净系希望我嘅爸爸可以身体健康啲，生活开心啲。你哋有啲咩建议啊？ 我听到 Philip 咧一个孝顺仔啦，好锡爸爸啦，爸爸可能细个嗰时咧环境唔好啊，照顾佢，咁啊太过粗鲁啦，年纪大咧开始有啲痛症啦，咁啊有时都会影响自己嘅情绪啦，有时会发下脾气啊，唔开心啊，情绪低落，甚至乎有时觉得自己可能诶会拖累屋企咧个负担咧，都系一个压力嚟 嘅。其实咧两方面都系好辛苦啦，痛嗰个咧又话唔到俾人听，或者有啲痛咧。又唔想话俾人听，吓咁，但系咧， 佢 屋企人又觉得点？ 睇住 你脾气咁样噶，或者你佢又唔明白你原来真系咁辛苦，所以两方面都系辛苦嘅。 我最近有个朋友就系老人家就有病，即系啲痛症啦，屋企人都关心，但系都锡嘅，但系太过关心咧。有一次朝头早一早起身问阿妈：你最近即系你今朝啲痛点样啊？ 关心啫， 系需要关心啫。点知啊？我啱起身啫，我都唔知自己点，你唔好再问好冇。咁你发觉，哎呀，明白你哋关心，但系原来日日都问嘅时候咧，原来都 你仲提醒咗佢添。佢本来都可能想忘记 啦。我都未起身乜啫，但系仔女都系锡佢哋嘅，即系出于好意。但系奈何咧，就系可能过多。 咁我哋系咪应该唔好问多？ 可能问系啦，个次数啦，同埋几时问啦，都系一个艺术嚟噶。因为佢咧就系。就是一个不必要的压力啦，同埋有时就系、是可能个老人家做啲动作嘅时候咧，系辛苦噶啦。咁咧，但系因为有时咧，可能姿势唔好咧，就可能驼背啊。咁啊，可能啲仔女紧张就话：你条腰点样直翻啲啦？如果唔系咁就唔好噶啦，咁样越嚟越差。 但係當個人受緊痛嘅時候咧， 你再 突然間俾一個咩 judgment 嘅時候咧，係啊，其實更加係啊，變得就更加難受咧。因為好多有情緒噶嘛，都會發咗出嚟。咁、有時就係見到就係大家都係出於好意啊、關心，但係當佢痛嘅時候咧、我哋用咩態度啊、點樣講啊，都緊要嘅。如果唔係就變得痛上加痛，痛苦痛苦啊，點樣痛而不苦咧，都要學習嘅。 嗯，其實痛呢一樣嘢嘅話，係咪真係成日都覺得係負面嘅咧？ 係啦， 痛有冇係正面嘅一啲睇法咧？ 呢個都可以大家一齊去探討喎。譬如若若知你有做瑜伽啦，我記得有一次我印象好深刻嘅，你個瑜伽導師點樣好有 好靚仔嗰個， 好靚仔，你好靚仔，既有靚仔又有智慧， 又靚仔又有智慧，哇！真係想死嘅，知唔知啊？嗰堂 嗰堂點樣講？ 就是这样的，因为那堂呢就上的朋友不是很多，所以我想他有多一点的时间就真的可以逐个逐个这样去埋身指导。跟着呢有一个女仔呢，他就在这里讲，他就说哇，你教那些这样的posture 或者是你那些这样的动作的话呢，好痛啊，好难啊。咁跟住佢就係話，其實有時有一啲咁樣嘅動作，未必真係要你要做到先至為之嘅，就係完美嘅、其實你係要聽你自己個身體，佢俾到一啲 signal 你，過猶不及嘅，即係太多又唔好。啱啱好，每一個人都唔同。你唔好認為嘅就係話我一定係要哇接埋，要落到地下呢度先至叫做係乜嘢？瑜伽唔係咁嘅意思。其實you have to listen to your body。 唔係 performance， 係 not performance， 亦都唔 係 一個 competition。係啦，佢就話呢一個係你要聽你自己身體嘅説話，而且每日都唔同。你今日做到，聽日做唔到 ，that's life。係咪？有時有啲嘢係啦，生命都係 咁。 你成日都以為 係 啦，我今日我得，我聽日就唔得，或者我後日我。我得，但系我以后我都以为我自己得，唔系咁噶。 同意。 佢系咪好有型啊？讲呢样嘢，佢真系觉得佢人发光。咁跟住佢就解释一样嘢啦，佢就系话其实痛有冇谂过一样嘢嘅，就系嘅痛。我哋成日都觉得呢一样嘢系唔好嘅，但系痛系一个好好嘅一件事。佢话痛话俾你听，佢系你嘅朋友，佢话俾你听。你仍然活着，如果我哋唔活着嘅话，你係 feel 唔到痛楚嘅。 系， 你要好好去 embrace 呢一种嘅感觉，系咪？佢只不过仲话俾你听，呢一下咁样嘅即系个做法嘅，好可能嘅就系你自己勉强咗自己，又或者嘅就系未必需要喺呢个时候你要夹硬要去做到呢样嘢。咁所以嘅就系话，其实痛楚系非常之好嘅一件事咯，唔好去 抗 拒佢，同埋觉得佢系冇错，系一个负面嘅嘢咯。 其实基本上都冇得抗拒啦，因为有时佢嚟就嚟噶啦嘛。头先 Michael 咧，我同阿 Doctor Matthew 分享我话咧，其实咧好多痛症咧，你最唔开心系几时咧？就系第一日。当个痛症无端端，你琴日都仲系健健康康，咦？点解今日膊头冤冤痛？就由嗰一开始，原来五十肩就嚟咗啦！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喺嗰一日之前，你仲有一个冇所冇事噶，做乜都得噶。咦？由嗰日开始，点解我只手会咁嘅？跟住哦，原来佢唔走咯，嗰、那个痛就唔走咯。好啦，咁啊，打翻头先你话有啲咩积极咧？就系话我当我喺公园连掹嗰两支棍都掹唔到之后咧，我就决心我一定要赶走呢一种痛症。你烦我嘛，我就要赶走你，我就唔理几痛咧，我都日日喺天台咧不停咁样喐只手，不停有佢痛咯。痛噶，咁我喺天堂我自己痛，哎呀，咬痛咬痛咁样尖叫，又冇人理我嘅，咁就要用痛嚟对抗痛咯。咁到最后佢就战胜咗，即系我战胜咗佢啦。 方法啦， 系啦，用我方法，我唔知系咪个个都 work， 但系唔好因为惊 唔喐 怕就唔 喐 咁咯。 同埋我都觉得系，即系多谢我自己十九岁嘅时候就有两个椎间盘突出咗咧，即系我觉得我廿几岁啊，直至而家呢个时间咧。是会提醒咗自己咧，系有一个即系好似防患于未然，好似其实同阿咪咪一样啊！即系我都好惊佢会再翻嚟，所以我就会即系啲 core muscle 啊、背肌啊、腰嗰啲即系啲 back muscle 咧，尽量都要train up 佢咯。即 系 譬如 呢个提醒， 即系譬如而家哦夏天又嚟啦，又可以即系游翻多啲水啊。其实系一个好好 train 自己个 body 嘅一个嘅一啲 exercise 咯。同埋就系我成日觉得嘅，即系痛咧，即系令到你自己哇，我仲活着啊！同埋咧即系叫做咩啊？可能有少残忍嘅对于自己，你唔好俾自己太舒服。有时适量嘅痛咧，譬如有时做 gym 啊，或者你跳完舞第二日咧，即系你成身都好痛嘅。但你痛完之后咧，你又即系配合翻啲均衡饮食咧，你会 feel 到哇，好似啲 muscle 系硬正咗啊，实咗咁样。所以都系俾自己一个进步咯，我觉得。 聆听自己嘅身体啦，成日约约个瑜伽导师有智慧。你谂好多年前咧去京都啊，有间寺庙咁啊，写一个好靓嘅一个书法两个字，就系脚。下，我话吓 脚下 两个字啫，但系我觉得吓 唔知点解触动到我。我当下脚下点咧，原来我从来都冇乜点样留意自己脚下有事。我冇痛嘅时候，咪就系咁样咯。但我痛咗两个字咧，我即刻怀疑我当下嘅脚下，我嘅感觉系点。然后我发觉，我平时生活咧当中咧就系，虽然系心理学家都好啦，我好留意自己嘅情绪嘅，好留意自己嘅思绪嘅。但原来我最忽略咩啊？系我嘅身体啊！原来我对自己嘅身体嘅 sensation 咧，我系最忽略、最感受唔到嘅。咁当日夜晚黑去浸温泉嘅时候咧，我特别留意啊，当下我呢刻浸住温泉嘅时候，我只脚嘅感觉系点咧？咁我哋今日听一首歌送俾阿 Philip， 送俾爸爸啦，就系歌关于爸爸份爱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辞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岑耀信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 行政長官李家超說，特區政府已經發出詳盡聲明，不同意岑耀順的看法。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回應傳媒相關提問時強調，不干預法院審訊案件是香港的基因，特區政府從未亦不容許任何人干預香港法官的獨立審訊。他提到2021年岑耀順曾經拒絕參與由英國政府鼓動的政治杯葛，當時對方曾經引用例子，香港在英治時期是沒有民主，但是靠當時的法官按法律和證據作出裁決，令法治得以維持，認為民主和法治是兩回事，不應混為一談。不過岑耀順近日的言論令他感到和對方當時的一些講法矛盾。李家超又說，英國官員和政客試圖將英國的司法影響力武器化，針對中國和香港特區，政府不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亦會保障法官。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宣布完成載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10名入選的預備航天員一人來自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首次有香港市民獲選為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載荷專家，有機會成為航天人，親身到太空參與科研工作，為國家航天工程作出貢獻，寫下特區和香港人的光輝歷史。有關香港載荷專家的身份和之後的安排等細節，現階段不公開，適當時候會公布。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又說，出現首位香港預備航天員，證明香港創科人才的國家級實力，政府會繼續推動一系列措施，培育更多科研人才，全力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為國家科技強國建設作出貢獻。對於港大的校政風波，行政長官李家超說，曾經與港大校長和校委會主席見面，作出協調溝通，提醒他們良好溝通和互相配合的重要性，以及政府資助大學是有要求，必須以大學利益為首要考慮。他說，今日稍後會再聽取教育局的最新匯報，然後作出決定，將會有公佈。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強調，香港大學是屬於香港，不是屬於校長或者校委會任何人。如果港大行政有不當，就要改善。重要崗位長期懸空要填補，程序上有不清楚就要寫清楚，大學財務要清晰問責。他又說，公帑要用得其所，大學行政和管治必須符合撥款要求。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昼天气炎热，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的12: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61点，跌306点，成交金额7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1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2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3蚊，跌个八；美团112蚊，升个六；盈富基金18.36，跌3毫；恒生中国企业65.18，跌咗8.4；阿里巴巴76.3，跌8毫；建设银行5.52，跌1.4；小米集团17.16，跌4.6；友邦保险56.8，跌1.55；中海油21.05，跌2毫；中远海控13.18，跌咗1.8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 港元 7.81， 日元 157.29， 瑞士法郎 0.897， 加元 1.377， 人民币 7.253，英镑兑美元 1.274， 欧元兑美元 1.077， 澳元兑美元 0.66，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12。 日经平均指数报39,121点，升83点。港金报21,450蚊，跌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385美元，卖出2,30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西九龙走廊去翻旺角方向，近宏景台有坏车，部分嘅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较为车多噶。咁至于较早前亚街老街去旺角方向，近演播房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啦。咁龙尾喺窝打老道。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喺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系车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沙田马场一带车多，而家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龙门居、清水湾道正直至九龙。另外提翻你，尖沙咀嘅加兰围有路陷，加兰围近加连威老道唯一嘅行车线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I love you。 我是音乐树的艾力啊！当你定住一个目标之后，很多时候都因为经历挫折而想放弃的。但自细爸爸要教我，做人学识要坚持，边度衰咗咪边度企翻起身再试过咯。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正义刑警，火并黑幕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 随住案件的推进，关系网亦逐渐清晰，但忽然有人检举文禄阳是黑幕势力保护伞的嫌疑犯。拍档冇见，又会不会相信？刑警又可不可以将罪犯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对决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9:35，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那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啊，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啊，那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啊，嗰、那个咧识讲客家话嗰、那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哦、啊，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好，继续我哋翻嚟风骚快活人啊！雷暴警告也，时到今日12:30，29度嘅温，相对湿度82%。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part two. 表哥又翻嚟啦， 表哥， 我想问下表弟啊，我想话咧，如果痛症咧，如果成日长期患有咧，对我哋生活各方面有啲咩影响？ 嗱，根据呢个心理学理论咧，有啲研究咧就指出啦，大家听下啲数据啊，睇下觉得准唔准确啊？嗱，70% 嘅患者，即系啲痛症嘅患者咧，日常生活或者活动咧系会受到影响，咁呢个应该都好 系啊， 理所当然啦。咁你痛你就唔想喐啦，系啦。咁之后另外咧，38% 嘅患者嘅工作系受到影响，系需要申请病假嘅。 即系痛到翻唔到工啊，系啦、 啊， 或者痛到我都冇心情唔想翻工 添。影响个表现， 有时有啲你哋系冇嘅，女士们嗰啲 系啊系啊 系啊， 真系翻唔到工。 系啊，学都翻唔到啊，工翻唔到，我都 真心嘅真心。 之后咧有71% 嘅患者咧有焦虑或者抑郁，亦都或者系两者并存 嘅。咁就惨啦，然后两样都有，有焦虑有抑郁。 因为我觉得咧，譬如我自己有试过牙痛啊。 嗯 牙痛我试过两日瞓唔到噶，系即系两日痛到瞓唔到噶， 同埋会影响埋头痛噶，牙牙要痛伤噶， 你成个人个生活啦，好似都唔想生活咁啊，你做乜都冇精神啊。 嗯， 系牙痛，你点解唔去睇牙医啊？ 唔系啊，你知唔知香港嘅牙医啊？你唔系即刻 book 到啊？你知唔知我系打咗好多，我谂有10间牙科诊所，最快啊！我谂你要过半月之后先有。 冇边会啊？ 真系有啊！之后咁啱我系唔知打到第二日，佢咁啱话啊，你好彩啊，我有个 client。今日晏昼取消咗 appointment， 你而家系即刻嚟。 你系咪一定要啲好贵嗰啲啊？ 唔系啊， 其实你行入任何屋苑，通常都有牙医睇噶。 唔系真系，而家香港嘅牙医服务唔系咁咯。 算啦 ，Michael 唔好同佢拗啦，唔系活喺呢个世界。 二位喺呢个世界咁啊先。 二位个厕所。 你講講 開 app 睇有幾多塊樹葉啊？ 有乜可能？係 有乜可能過？ 自己痛兩日。 我有一日啊，就咁行入去某一個商場睇牙醫，佢即刻就俾我睇。 你咪洗牙咋？ 唔係、啊， 我嗰次係因為插咗一條骨落去喺牙。 嗱，依家咁講，我嗰次嘅牙痛咧係要需要導牙根。 明咁，但係佢 都 冇有一啲另 外嘅。唔係啊，總之嗱，我係結果論啦。總之我就打咗十幾個診所，都冇一個肯剔。係 咪你冇禮貌？喂，有冇睇？冇啊，冇啊，我冤仲 唔係啊？應該我發。发梦啊！所有嘢都系 咁啊！先讲咗你痛症影响你啲情绪啦、失眠啦、工作啦、社交方面咧，我试过一次咧，一个神父咧系外籍人士嚟噶，佢50几岁，咁佢后生嘅时候咧喺唐人街咧纽约枪击事件，咁啊俾人射中咗啲脊椎腰咧，结果咧系只脚系行到要拎住拐杖嘅，咁咧长期系有痛症咯。咁咧有一次咧喺屋企去一齐食饭啦，咁我都觉得哎呀都好难过，经验咧就系食咗饭咧，咁话啊唔好意思啊，我可唔可以借你屋企嘅地方咧？我要瞓低地下， 因为太痛。 太痛啦！啲肌肉收緊咧，係控制唔到自己咧。咁我咁冇問題啦，好在地下有個地氈啦。但係嗰個 moment 感受到，原來坐痛症咧，即係唔係只單止影響你嘅情緒，影響你嘅工作，係因為咩啊？就係 社交 喎，其實都係。都好難堪啊！即係你明明工作同人傾緊偈嘅時候，突然間話痛就痛，你要放低眼前嘅嘢，瞓喺地下。咁我開始諒解翻，哎呀，有痛症嘅人就係佢對嘅影響咧，就係唔單止佢嘅精神啊，而包括佢嗰個心理啊、情緒啊、社交方面。 好似阿小楊咁話喺街係嘛，要叫救傷車。 係啊， 但係即係你當時可能都會覺得，哎呀，好無助係咪？即係大隻咁，但 係都未試過發生啲咁嘅事。觉得哇，点解19岁就要 call 白车咁样送去医院咁样？系 啊，咁啊，痛 波嚟真系， 好坎坷。咁我想问嗱，如果痛症你改变唔到噶啦，你会有四个比喻，你会点样看待呢个痛嘅感觉咧？第一个选择 系 仇家。仇家是怎樣的？你可不可以跟我消失啊？諗多啲飯怎樣對付佢啦，怎樣擺住佢啦。 開頭嘅時候係咁。 系啦，开头时候就咁啦，想降佢啦。第二个就系当佢你嘅 better half， 你嘅伴侣，有时觉得你好烦啊，但我都要照顾你噶。咁啊，老夫老妻，老夫老妻，我如果下半世同一世过噶啦， 忍你， 呢就系夫妇关系啦。 鬼叫我唔好彩啊！ 我盲婚那一格娶咗你都冇办法啦。哎，我有承诺嘅人， 我拣呢个。 第三就系，哎呀，我谦卑，我当你个老师啊，你两学生好多嘢，我想宝贵嘅一课。你俾我一个难题，我要俾心机去上呢个课题啦。第四咧就系当佢。一个老朋友咯，哎，大家识咗咁多年啦，我都有默契噶啦，陪咗你咁耐，你又陪咗咁耐，又陪我笑，又陪我哭，都系一世噶啦。咁你发觉，咦，有啲比喻都几有趣。前者咧就系起初嘅时候，你有病痛嘅时候咧，梗系当仇家啦。 开头嘅时候咯， 系啦，开头嘅时候，但系发觉现实就系咁嘅时候咧，咁能够避开嘅时候咧，开始妥协啦，接受啦，你当佢伴侣又好，当佢老师又好，当你老朋友都好，咁配合个字系咩？就系。acceptance 咯， 系啦， 就系当你能够接受嘅时候咧，就系你唔使用咁多力咧同佢抗拒咧，你系转化咗你同痛苦嘅关系啊，系啊，好似想你成日都讲 mindfulness 正观咧，你知唔知咧咁即系有发明正观个外国人咧，佢未发明系将东方嘅修行咧引入西方社会度，如果40几年研究，佢起初呢个 clinic 咧就用正观咧帮人去治疗啲压力啊。 發覺咧，佢個起初嘅時候咧，佢個 clinic 喺一間醫院最底嘅 basement。點解咧？因為咧，原來美國咧嗰間醫院咧就係都比較 hierarchy 嘅，就係點解咧？你受歡迎咧，你做得好咧， 就擺高啲， 擺高啲係啦，佢就擺喺地底度。咁咧有趣地方咧，就係四十幾年前咧，就係、是、誒、哎、醫生啊、痛症啊都搞唔掂咧，誒最尾你試下做呢啲，幫幫到你啦，算噶啦。你去冇理喎，佢啲 meditation 咧搞得掂喎，好多病人咧。你實際 pass 曬啲痛症嘅藥啊、止痛藥都唔得，但係做啲 meditation 之後咧，我覺得咦，真係有療效喎、啊，啲痛改善咗喎、啊。咁、可唔可以做翻多啲研究發現咧？就係點解有咁好嘅療效作用咧？就係、是、話原來咧就係做完八個禮拜星期訓練之後咧，就係嗰啲痛嘅人咧就係、是、痛喺度啊。不過佢同痛嘅關係咧 好咗， 轉化咗。 嗯，同意，係 咁又發覺咦，都有趣喎、啊。多份 acceptance 多咗嘅時候咧，嗰、那個痛嘅 sensation 咧、又唔同啲嘅。 係係係。 我又不如探到下你哋， 即係對你個老婆都可以係咁，係咪？ 係、改變到，咦，又係人生智慧喎！ 佢對你嘅痛嚟 嘅，你嘅細個落咗個片係嘛？係 啊，你擺脱唔到佢噶嘛？你要改善同佢之間， 與其改變唔到佢，不如學習同佢相處啦， 咁就快樂好多啦。 啱啱啱啱係嘅，都係真嘅。咁我哋探到話與痛苦共存啦，有咩技巧啦？咁啊，頭先講過就係。你的心理都影你的身體的感覺 的 的原來發現就是當有痛的時候你會緊張會焦慮原來焦慮呢是令你的痛呢是更加痛的 嚴重一 點的是啊、為什麼呢因為當你焦慮緊張的時候你血管是放鬆的收縮跟住肌肉呢又是收縮攬埋跟住肌肉開始崩緊了開始疲倦了跟住你血液循環又下降呢你的痛就更加大咯，所以咧啊，其中一個方法幫助咩就係改變你嘅心情，嘗試放鬆翻看待嘅痛嘅時候咧，唔好抗拒佢，你嘅痛嘅 sensation 咧又好似改善咗嘅喎。 表哥，我想問一樣嘢，如果你咁講法，你痛嘅時候係咪可以做一啲令你 relax 嘅嘢？ 係啊， 包括嘅就係可能就係去做 massage。 係啊，我咪頭先個老人家，係啊 ，body touch 啊，我成個老人家咧，佢話夜晚黑咧有個姐姐幫佢。睇住佢啦，佢话只脚痛，个姐姐好好啊，二话不说咧，佢咪就系同你去洗手间，佢见你痛咧，佢双手摆你嘅膝头嗰度咧，慢慢帮你扫，慢慢扫。佢老人家话：，哎，好奇怪，本来系好痛噶嘛，佢慢慢扫扫咧，有个身体少咗感觉咧，随住时间咧，又真系减轻。 嗰间系咩嚟嘅话？ 系夜陪你啱请个。叫咩啊？ 姑娘， 姑娘即系帮佢额外请嘅，就陪夜晚黑睇住佢，陪夜陪夜，系啦，嗰个唔系 我都想请 个，系啊，即系你瞓觉时咧， 我都想有人咁都摸， 有时自己摸自己都得噶， 都得噶， 系啊，自己摸自己都得噶，系啊，即 系 自己俾自己一个黑。因为我有一次我睇到有个 Instagram 咧，我觉得哇黐线，跟住就有一个人咧访问佢个女女，就我同佢讲嘅就系话，当你自己觉得好个 lonely 嘅时候嘅话，你会点做啊？佢话。 俾 系啊，自己揽住自己啊，系啊，系妹妹 系好有治疗功效噶。 啊、 我上个礼拜做个家长嘅 workshop 咧，其中 exercise 咩咧就系我哋喺节目都做过嘅，就系咧就系合埋双眼咧，试下想象自己遇到一个好激气嘅事件，俾阿仔激又好，俾阿女激好，然后跟住咧做个动作就系、是、你想象自己系最好嘅朋友。諗一諗自己，雙手摩擦，然之後一份暖嘅感覺咧， 摸自己塊面， 跟住完咗之後咧，個家長話：我好耐未試過咁温暖、咁舒服嘅感覺啦。有個爸爸咧係50多歲，佢話當我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佢就諗起我細個時候，我媽媽點樣親手。將個手筆落塊面旁度，我感覺出翻曬嚟， 係 好 therapeutic 㗎，係 啊，真係㗎， 係啊。 同埋佢就有時你真係出一出你自己嘅手咧，跟住你可以有一種，你可以感受到嗰種温度， 係 啊。因為我哋有時完呢個瑜伽嘅時候，我哋都會做呢一樣嘢，就係你觸興咗你自己個手啦，可能就係擺喺你自己個眼度啦，又或者可能擺喺一啲你自己嘅你覺得會痛嘅地方啦，咁你會有一啲嘅温度，會令到你自己覺得冇即係會比較 relax 放鬆啲， 放鬆啲。 啊、 好，俾幅图你睇。 好啊， 你哋见到啲咩咧？ 见到一个向上嘅箭嘴， 箭嘴向上，仲有咧 白色嘅纸上面有个向上箭嘴啦，同埋有个呢个系咩啊？ 呢个咪开系咪开方啊？ 我咧 收 咗 张纸咧 俾 啊，锐锐俾底表妹睇啦。咁咧幅图咧，其实右同埋左上角有个箭嘴向上，右下角咧有个开方嘅符号啦。但系你冇人讲过咧，其实成张纸咧。有好多白色喺度啊！ 點解淨係望到嗰個咧？ 係啊，咁咧我想講咧就係好似咧，當我有痛嘅時候咧，所有嘅痛咧係draw曬我哋嘅attention，結果係忽略咗周圍身邊。 唔同嘅感覺，唔同嘅其實都有好多 嘅。其實係嘅，我頭先啱諗起一樣嘢，就係如果有時你有痛症咧，有一樣嘢對付佢咧，就係你忘記佢，你唔好成日將 attention 擺嘅，你成日掛住嗰樣嘢咧，佢就會越嚟越痛。 係啊， 但係你做其他嘢，你分散自己注意力，唔好去諗佢咧，佢嘅力量就會收細嘅。 係啊， 你越去諗佢就越痛，即係我自己覺得。 越多 attention 擺咧，你發覺咦，你過多嘅注意力咧，嗰個痛嘅 sensation 嘅感覺咧係更加強。 係啊， 即 係 對你嘅老婆咁係咪？ 類似啦， 唔好理佢。 上個禮拜 你嘅生活， 呢個上個禮拜加上工作坊咧，你知好搞笑咩？就係佢翻去禮拜咧，就係講一個經歷咧，就留意下每一日一個開心嘅經歷。咁啊，上個禮拜翻嚟就係每人開始嘅時候咧，講下你上個禮拜開心嘅經歷啦。點知一埋位，我去偷聽啲家長分享啦，十個有九個，猛咁講，我個衰仔點樣激氣我啊？我個老公點樣同我唔合作啊？搞到我激氣啊！但明明個分享咧講你開心嘅嘢，但係 十句好啦。 佢係當有負面嘅咧，係阻曬你隻仔，佢控制唔到自己啊。咁你發覺原來人之常情咧，無論係人際關係嘅痛苦又好，或者 physical pain 度咧，佢係好 powerful 咧，阻曬你嘅 control 曬我哋 咁啊。咁所以咧就係面對痛症嘅時候咧，都要整自己就係拉翻闊。你生命當中除咗痛之外咧，有冇啲咩經歷咧？你都係開心嘅。咁我想講咧，咪有個老人家咧，最近咧咪做咗手術啊，有痛症嘅。我記得有個 moment 咧，我都好感動，就係咩咧？就係有一次佢個仔仔推輪椅推佢去廿斜路啦，翻上屋企啦。突然間個媽媽咧話：啊，你可唔可以幫我影張相啊？我想影低我個仔。 推 佢呢幅相啦，你見到佢推嘅時候咧，佢係好開懷、好感恩、好開心、好幸福咁樣笑，我就感受到啊，呢個老人家都好有智慧啊！當佢苦嘅時候咧，佢都係聽到生活當中美好，仔女孝順佢呢個 moment。你發覺咧就係雖然痛苦啫，但你見到佢唔辛苦嘅喎，咁我發覺啊，生活當中面對痛苦時， 苦中都尋到樂嘅， 係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做一个练习咧。生活当中有痛苦，我哋好耐都冇试过做练习啦。我哋一齐做一个好简单嘅练习啊。咁咧，大家开始嘅时候咧，可以慢慢合埋双眼，试下想象下咧，细个嘅时候，爸爸咧喺夏天就系放暑假啦，同你讲，好啦，考完试啦，我哋一齐去庆祝啦。爸爸咧同你踩单车，今日天气好，我哋去海边吹一吹风啊。咁你成日想象下咧，揽住爸爸条腰，咁啊，沿途去郊野公园，附近咧喺海边度，啲海风吹埋嚟咧，系凉浸浸嘅。你见到你嘅右边咧，海天一色，蔚蓝色，好舒服。咁你感受到咧，双手搭住爸爸条腰嘅感觉咧，特别温暖嘅。咁爸爸同你踩单车嘅时候咧。他对你讲话，我想讲个故事俾你听啦，仔仔，呢个咧系真人真事噶，都系关于父子嘅。好多年前咧，爸爸生咗个小朋友，因为脐带咧箍住条颈咧，个小朋友脑部缺氧啦。咁个医生同个爸爸妈妈讲话，小朋友冇希望噶啦，以后咧都要坐轮椅，佢将会成为一个植物人。咁但系爸爸妈妈咧唔认同，佢唔放弃。于是乎咧，好俾心机照顾个小朋友。到到个小朋友十一岁嘅时候咧，爸爸妈妈带去间大学度咧，揾一啲工程师去设计部电脑咧。虽然个小朋友讲唔到嘢，用佢嘅眨眼咧、头部嘅喐动可以同外界沟通嘅。好啦，到十五岁嘅时候，这个年轻人有一日喺学校度，有个中学同学发生交通意外，瘫痪咗啊！咁我为咗筹款咧，于是乎搞咗个跑步比赛。咁啊，个仔仔同爸爸讲，我都想参加。咁于是乎爸爸陪佢参加呢个马拉松比赛。当完咗比赛嘅时候，个仔同爸爸讲：呢一次系我人生，我觉得我唔系残废噶。就系呢句说话令到爸爸好感动。于是乎咧，佢同个小朋友。都唔系小朋友啦，上到中学啦，参加唔同嘅马拉松比赛。起初咧，因为佢推住轮椅帮仔仔参加咧，马拉松咧系唔认同佢哋噶，佢即系俾佢侧边跑陪跑。但系因为跑得太快啦，结果系1983年，佢哋正式被加入可以参加波士顿嘅马拉松比赛。有一次咧，有个朋友同佢讲话：啊，点解你唔参加三项铁人比赛咧？咁爸爸因为好爱个小朋友。

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Billy 巴拉李子芬 ，Billy 嚟咗我哋嘅直播室啦 ，Billy 好挂住你上星期啲 biscuits 或 cookies 啊， 系啊， 烦啦，成日喺度喂，今日有冇煮嘢嚟啊？有冇煮嘢嚟啊？好烦。 我上次好后悔咧，唔够啊，因为咧原来 魏炳良校长食完都话好好食，点 会去到阿狼哥嗰度嘅咧？我就谂紧啊，个电台真 系 几大， 系啊， 好 似 有人行 过， 系啊，我哋就会请人食噶。 喂，快啲过嚟，快啲过嚟食系嘛？我下次 都俾埋你拣， 起码如果整曲奇饼咧，起码要两三。打 要 两三件 啊！最紧要系好食啊嘛，系咪好简单啫嘛？你教我哋煮呢啲嘢， 捞埋晒一齐就得噶啦，系啦。总之大家一有时间啦，慢慢捞埋啦，同埋咧最紧要咧就肯俾钱，因为咧靓嘅材料咧一定会煮到靓嘅嘢， 就唔好悭食材， 系 啦，系啦。你靓嘅材料咧已经系成功嘅一半噶啦， 真噶， 真系噶。你无论系煮甜品啊、牛扒啊、煮乜嘢嘅食材都好，海鲜啊、新鲜嘅话咧，你求其煮都会好好食。 我又调翻转问啦，如果食材唔好咧，食即系烹饪嘅技术帮唔帮到？ 化腐朽为神奇咧， 咁啊梗系可以啦。 虽然可以，但系有限，系咪啊？ 因为有啲人话咁啊，譬如举例海鲜咁啊，佢唔够新鲜，就搵啲味冚咗佢，炸咗佢，辣咗佢，咁咧就会令到佢好似好食啲。 系啊，都冇办法底下咧，你都会咁做噶啦，系嘛？不过咧，其实咧食嘢方面咧，每一个人都有唔同嘅口味啦，系嘛？尤其是咧，我哋香港人食嘅嘢咧，同埋以前喺北美洲嘅可能系外国人嘅，佢哋对于中国人嘅食物有啲咩理解啊，同埋佢中意食嘅咩口味啊，亦都有唔同啦。 咕噜肉， 因为咧，嗱，我哋 酸酸甜甜， 系啦，我哋喺北美洲嘅时候啦，吓，好多时人哋就话 中国餐馆 系啦，中国餐馆咧就话，喂，食啲杂碎嘢啦，咩叫杂碎咧？就系一啲好迎合到北美洲外国人佢哋嘅口味嘅唐餐。 佢哋 系 咪中意啲 浓 味啲噶？ 嗱，佢哋都好中意食炸嘢嘅， 系啊， 好中意食炸嘢 嘅， 系啦。咁我哋以前係啦，我哋以前咧，即係我細個嗰陣時候，我哋過去一定要搞一個生意㗎啦嚇。咁我哋咧就做咗個餐館啦。咁我哋嘅餐館咧就係接手一間嘅西餐廳嘅餐館嚟嘅。咁所以咧外邊睇咧，哇，好 都係西餐廳嚟， 都幾靚嘅。 個晚餐 睇咧，好勁有呢啲歐洲建築風格， 好靚。 係啦係啦，門口咧，我哋以前間餐館咧，門口咧就好似間堡壘咁樣嘅。 哦，好奇怪啊！ 有少少奇怪嘅， 但係。 系啊，你而家听翻咧，好似话哇，我哋去食嗰啲春卷啊，嘅 dinner for two 春卷啊，好似一啲系烛光晚餐咁样啦吓。但系其实食埋啲咁嘅嘢， 但我想 问就系咁样噶啦。 外在你改唔到啦，而家我系咁，你冇嚟拆咗佢啦。内在你会唔会都整翻啲 Chinese 嘅 color 喺度？譬如挂啲挥春啊，整啲 中国餐馆一定有噶嘛。 红灯笼啊， 系啦， 两条斩眼嘅龙啊，嗰啲咁 样 有龙有凤咁样系嘛？ 有冇啊？ 嗱，嗰个冇嘅。但系咧，我哋就头先阿 Michael 话斋啦，我哋门口咧就整个大嘅红色嘅招牌嘅，因为中国餐馆多数系咁样噶啦，好劲嘅个 名， 叫做 King's Palace 啊 ，King 仲要 King 嘅 Palace， 系咪好劲先？系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呢一个 但系你用英文啊，反咪 啊咪有中文有英文嘅，系啦，皇宫酒楼啊， 大皇宫啊，你中式酒楼你实有个中文招牌噶嘛？ 系啊，咁嗰阵时系咁噶啦，唔可以 皇宫酒 唔可以叫做乜乜轩啊，乜嗰啲， 即唔好咁謙， 系啦， 咁大扎咁大。 我爸爸嗰間好似好啲，佢叫銀河樓， 銀河勁啲喎。 Galaxy 銀河， 仲 係銀河樓，係你哋同業嚟嘅喎，佢又開餐館㗎， 係啊，真係咁我 唔知㗎， 我哋今日咧講講咧裏邊嘅菜式啦，睇下咧阿約知唔知道我哋講乜嘢啦， 係 嗱，我哋當時咧就好，但係講下咧咩叫做 dinner for two 啦 ，dinner for two 就係兩個人咧嚟拍拖咧，多數會食嘅餐點嘅餐嚟嘅，咁首先咧我哋多數就會有一個嘅 appetizer 啦，一個前菜啦，咁前菜咧頭先講外國人好中意食。 食炸嘢噶嘛，就俾啲炸嘢佢先，無炸不歡嘅。係啦，春卷咧，而家叫 spring roll 啦，舊時唔係叫 spring roll 嘅喎。 哦，幾多個字？幾多個字？幾多個英文字啊？ 但係 spring 都冇咩，即係春節都冇 spring 呢個字。 roll 有啦， 有 roll 呢個字叫咩 roll 啊？ Fried meat roll。 唔係， 俾我估下 ，fried roll， fried roll， 係三個三個英文字母嘅啫， 三個英文 ，red roll 叫 egg roll。 egg roll 蛋蛋啊，系啊，佢叫 egg roll 嘅，系啦 ，egg roll 咁诚意啦吓，我哋就系啦吓，咁跟住就诶，如果你唔要 egg roll 嘅话咧，你可以要炸云吞啦， 系咪你自己改嘅呢啲名？ 你讲英文定中文啊？ 中 其实 其实佢 唔系多数都系咁样噶啦， 都会系咁样嘅 sweet and sour 或者系 egg roll 一模一样 嘅。系啦，咁另外仲有个汤嘅，咁汤多数系云吞汤啦，系 wonton soup 啦。 wonton soup 对于即系外国人好中意 wonton 呢一样。 wonton 系 云吞。 云吞咧炸云吞啊，云吞 soup 啊咁样啦。咁主菜咧你可以拣有样嘢咧就系叫做百加里牛肉。 百加里牛肉 系啦，咩叫百加里牛肉咧 ？Bagley 系咪地方名嚟噶？ 差唔多直译啊！ 百加里啊，即系差翻。 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喺北美洲咧好多唐人埠啦吓嘅唐人街咧会叫嘅一个蔬菜嘅名嚟嘅百加里。 Broccoli 系 西兰花， 其实西兰花 牛肉 系啦，但我哋会叫做 broccoli and beef， 即系中文就叫百加里牛肉啦。咁呢一个亦都系 冇安呢啲名噶，西兰花牛肉咯。 你喺香港 做乜咪搞唔 到？ 你咪英 國 啊？ 唔係，但係你都有個英文名，你俾啲外國人 就係 broccoli 咯。 哦，就咁寫 broccoli 咁樣咯，係啊，即係直接話俾你聽佢有啲咩食材咯。 咁喺英國嘅唐人街叫西蘭花做乜嘢 啊？就西蘭花， 西蘭花咯， 即係叫西蘭花， 係啊，西蘭花咯。 可能隔咗個大海咧，又唔同啲啦。即係北美洲係咁，係咁樣叫嘅。係啊，百加里牛肉啦。你知唔知？仲有好搞笑 啊！ 係，仲有一個字啦。 我今日買啲百加里先。 我而家都改唔到口嘅， 死 家嚟！ 有時阿姐姐問我今日食咩，我同佢我係啦，我話我今晚不如食百加里咯，即係呢啲啊，真係好唔正常，我自己覺得自己。另外仲有一個叫做中文譯過去嘅音啦嚇，叫你知唔知咩叫嗱唔關食物事嘅嚇？你知唔知咩邊度係叫做一個地方名啊？邊度係雲浮啊？ 雲 浮啊 ？Winfield 唔係好大城市嚟嘅。 雲浮 嗱浮係乜嘢咧？浮即係一個浮仔啦，一個地方啦，一個灘啦嚇，係啦。雲係乜嘢咧 ？Wind 我嚟嘅地方啊，我細個去嘅地方係啦 ，Vancouver 哦， 温哥華係以前唔係叫温哥華噶， 雲 係啊，以前係叫雲哥華。 點估啊？ 雲哥華， 你 香港 人你點估啊？ 嗱，嗱呢啲咧就全部都係嗰啲嚇舊時嘅， 而家唔係咁叫啦嘛， 而家唔係咁叫噶啦，雲浮真係好耐噶啦，雲浮可能係六七十年代叫嘅叫法嚟噶啦。咁頭先講開話有百加里牛肉啦，另外就係有咕嚕肉啦，即係呢個叫 sweet and sour pork 啦。 同埋佢哋唔係好中意食炸炒飯嘅咩？ 係 揚州炒飯 啊， 炒飯啊， 好中意 炒飯，佢哋叫炒飯噶， 唔係叫炒飯，但 係 係啦叫 fried rice， 但係炒面咧就會叫炒面。 系啦， 咁搞笑 咧，系炒 咩？ 炒咩？ 系啦，我都谂下点解会都你话点样炒？ 炒 面， 点解 又炒饭？ 炒饭 系啦，咁啊叫炒饭啦，炒面啊，咪炒面啊，炒面同埋 fried rice 通常咧就系最尾咧包尾嘅，系啦。咁头先讲主菜系啦，百加里牛肉啦，另外仲有柠檬鸡啦，啊，知唔知咩叫柠檬鸡啊？ 知 系啦，就系。炸咗一个鸡扒或者鸡件，跟住咧，因为我系啦，我成日话咧，即系中国餐馆咧有两个噶颜色嘅汁咧，就一定要有嘅， 一个橙色同黄色， 一个就红红橙橙咁样啦吓，啲甜酸骨啦， 咕 噜肉嗰啲啦，一个咧就黄色，有个黄色咧就有少少荧光黄， 冇错，其实好丑样 嘅，系啦，但系你都唔明点解外国人咧好中意， 中意一见到就开心， 咁啊系啦，咁通常咧做嘅时候咧都好简单嘅，就系咧，你嗰啲咁样嘅鸡扒啊，咩扒啊，腌好晒噶啦，腌嗰张炸咗佢之后咧，切件，淋过呢个荧光汁，成碟嘢变咗黄色啦，系咪先？ 整两片柠檬， 系啦，整两片柠檬或者系上面咧再撒少少嘅花生碎啊、杏仁碎啊咁样咧，咁外国人咧就哇 ，very good delicious，very good，very good，very good， 系啦，咁呢几样嘢，同埋一样嘢就叫做。芙蓉蛋啦 ，egg 芙蓉啦， 系啊，叫 egg 芙蓉啊， 系啊，未听过啊，唔系呢啲全部都好，即系对我嚟讲 咁啊，都我都嚇都咁得意嘅，叫益夫翁，益夫翁就係、是、其實只係個庵列。 嗯， 其实咧就鸡蛋啦，再可能加啲椰菜啊，加啲肉碎啊， 嗯、 或者你中意鸡啊咁样，跟住炒埋晒，变咗个庵列咁样。咁跟住上面咧再整少少汁，啲汁咧就系、是、糖啊、豉油啊，吓 系咪粉啊？ 糖豉油再加啲生抽老抽咁样啊， 捞 埋佢啊，一个啡啡地嘅汁咁样，系啦，咁啊淋上去，咁呢个就叫益夫翁啦，系啦，咁呢啲就系大家会中意食嘅嘢咯。咁同埋有一样嘢就系叫做 General Chicken 啦，呢一个咧叫左宗棠鸡啦，咁就系 General Chicken 系啦 ，General 将军只鸡啊， 系左宗棠鸡，其实咧就系鸡 左宗棠鸡系点整噶？ 其实就系鸡件炸咗佢之后咧，就加翻一个好似一个糖醋汁咁样，但系就辣嘅，系啦，咁又系。外国人好中意食嘅呢几样嘢，咁、最尾嘅甜品咧就最简单啦， 红豆沙。 汤圆太难， 唔系嘛？佢哋唔中意食噶， 系啦， 嗰啲黐黐立立， 系啦，嗱，有时红豆沙啦，有时咧就系我哋最简单嘅咧就 杨枝甘露， 冇今晚冇红豆沙喎，咁点样啊？就揾一啲罐头嘅荔枝啦，系啦，开嚟 罐头荔枝， 系啊， 咁点啊？就一粒粒咁样， 系啊，好大。系、哎、你见你系咁噶啦， 就咁食罐头荔枝， 系啊，罐头荔枝一个碗里边咧有两粒罐头荔枝咁样。 你有啲遮咧会唔会好啲啊 ，Billy？ 唔系噶，但系佢哋 遮你都冇。 佢哋中意食噶，嗱埋单嗰时咧，嗱呢、這个嗱你唔食你唔好食啊，摆翻低。 唔系埋单，埋单一定有 fortune cookie 系 啦， 埋单 一定有 fortune cookie。 冇啊， 系啦 ，fortune cookie 其实真系大家见到、哦、 即系食开里边一张纸， 系啦， 系啦，你今日中六合彩啦，嗰啲咁样嘅嘢。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 fortune cookie 咧又系咧，每一个客人咧都一定系话要嘅， 要噶，一定要噶。 我通常咧就系埋单嗰阵时咧，连埋一个嘅即系你张单啦，摆喺个嘅胶 tray 嗰度啦，咁啊俾埋佢，上面咧有埋 fortune cookie， 咁佢就啊， 嗰啲 cookie 想问你自己买翻嚟定自己整噶？ 买 嘅， 买嘅， 整唔到噶系嘛？ 系啦， 唔使整嘅，系啦，因为咧好多时即系讲紧北美洲啦吓，你喺唐人街咧已经好多呢啲现成嘅，俾你做餐馆嘅一啲嘅原材料啦，咁好容易。易嘅啫，咁我哋间餐馆啊，虽然系卖呢啲咁嘅杂碎嘢啦吓，系啦，诶，但系咧，我哋嘅waitress 啦，系侍应生啦，我哋都请咗好多嘅外国人啦，全部都好靓嘅，系啊，咁其中一个咧，仲系要我哋嗰个浮仔啦嘅选美冠军嚟， 哇 ，Uncle 真系醒目， 系啦， 争好 远，系咪？可能自己都想 多生 水流台咧， 系啊，真系几靓嘅，真系几靓，但系咧当时真系你会觉得 似边个啊？你真系靓， 靓嘅， 靓到 似一个嘅 明星咁样， 电影嘅明星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当时冇乜嘢噶， 但 系靓 嗰啲系咪贵啲噶？ 呢都系咁样 嘅，都系 咁。你讲喺边方面？ 哇，即系 set 头啊，即系帮你 set 头贵唔贵？ 有冇 standard 嘅价钱啊？即系请 waitress 嗰啲？ 唔系加拿大一定有一个 minimum wage 嘅，系咧大概系咁样嘅工资啦，系啦。咁另外我哋就做咗啲旗袍啊，俾佢哋着啦。 哇， 系啊。咁雖然係賣雜碎嘢， 選美咁咯。 咁但係咧啊，但係咧， 唔怪之你俾兩粒荔枝都咁多客啦。 梗係 根本就唔係嗰啲荔枝嘅事。 唔係，我仲記得咧，有一日翻學咧，阿班主任咧就同我講：，喂，大家，我琴晚咧，我男朋友咧帶咗我哋去咧阿 Billy 咧嘅餐館嗰度食嘅 Dinner for Two， 好好食啊，好尷尬嘅。OK， 但係咧，即係話 因為佢嘅男朋友覺得好好食啊。 係啦， 但係咧都唔係怪食嘢，因為 係啦，但係一個嘅細嘅城市咧，嘅鎮仔啦，有好多嘢就係咁樣發生咯，即係選美冠軍會嚟，即係同我哋託餐啊咁樣。 唔好咁講， 唔係就係咁樣噶啦，好得意啊！大家好，真係好細啊，係啦，好 close 嘅。咁我自己咧都有 role 嘅，我有幫手係洗碗啦， 你幫手同啲女仔傾偈啊， 係啊，我有幫手誒，當佢哋傳菜嘅時候，我幫手擁住道門啦。 我入啊， 係啦， 好辛苦你啊， 真係麻煩曬啊！ 唔係啊，我覺得自己好生性㗎， 幫手已經好生性。 係啦，咁另外有一次個趣事咧，就係佢哋好中意食炸雞翼嘅。咁有一次咧，就一圍台十個人咁樣啦嚇，咁我就 serve 炸雞翼啦。咁嗰個嘅碟咧，舊時嘅唐餐館嘅碟咧就好厚， 好重 嘅，好厚好重係啦。咁跟住咧，係啦，我拎出嚟嘅時候咧，咁啊拎住十隻雞翼啦，唔知十幾隻啦嚇，唔夠力喎嚇，一個十一歲嘅細路仔， 震住咗地下， 係啦，震去到張台面度，就係到啦，就係到啦，一去到個台度，到啦，一擺低， 係。 一個斜角咧，十二隻雞翼 飛前線， 沿十二隻雞翼嘅成個線曬出嚟，去咗個圓盤嗰度， 好新鮮啊！你 係啦， 會飛出嚟， 係啦，跟住成台嘅人就得，擘大口得個窿啦，跟住我就 剩翻幾多隻喺個台睇個， 全部 飛曬出嚟， 全部飛曬出嚟 啊！係 啦， 死咯！ 跟住我話啊 ，sorry 雞啊 ，sorry， 跟住咧我就走咗啦，跟住。嗰啲嘅 你就走咗， 十一歲啫嘛，邊係識處理？ 咁點算 啊？嘛，咁跟住咪嗰啲係咯，跟住嗰啲誒侍應姐姐咪攞翻啲雞翼去廚房度兜咗個圈之後拎翻出嚟。 講真咩？ 新嘅啦， 係啊，炸過噶啦，乾淨噶，唔使驚。 係啦，呢啲就係細個嘅趣事咯。係啦，不過咧頭先講開話，即係誒餐館啦，有唔同嘅醬汁啦，有兩個靈魂醬汁，就係一個紅橙色嘅醬汁啦。其實咧呢個紅橙色嘅醬汁咧好容易做 嘅 啫。係嘅，係啊，咁啊每一個。餐館都有不同的做法，有些人喜歡酸一點，有些人喜歡甜一點，有些人喜歡厚一點薄一點，但是大概是這樣。 你今天 B 房菜 是醬汁，說到甜酸汁是 嗎？是的。 B 房菜 今天介紹這件事就是叫做鬼馬油炸鬼配甜酸汁。 鬼馬油炸 鬼， 點 鬼馬 油炸鬼點個甜酸汁？ 係啦，好簡單嘅啫。嗱，呢一樣嘢咧，就係如果有客人嚟你屋企，今晚話嚟食飯咧，你隨隨便便做咧就做到噶啦。人哋會覺得你點解咁勁噶？嗱，材料好簡單 ，OK， 就係要去凍肉鋪買一包嘅蝦滑 ，OK， 蝦滑唔自己整啦嚇，慢慢又要摸學。蝦滑都係幾十蚊啫嚇，三四十蚊。跟住咧去買油炸鬼，買油炸鬼咁啊都係十蚊八蚊一條啦。買完油炸鬼之後咧，將佢搣開兩邊。OK， 跟住咧一條長個油炸鬼咧，我哋咧分開佢四段。 OK， 斬斬斬，分開佢四段之後咧，跟住咧喺面頭咧，我哋切一刀，切一薄刀嚇，因為咧我哋要將啲蝦滑咧讓去個油炸鬼嗰度，係啦。咁如果咧我哋切一刀之後咧，個油炸鬼嗰個凹凸面就多咗啦，咁咧啲蝦滑咧就容易啲黐上去啦。 你啱好又要兜住咯，係 啊係啊，係啦。咁跟住咧再擺落去我哋嘅氣炸鍋又可以啦，或者係你中意喺個鍋度煎下佢又可以啦。但係最緊要咧，如果氣炸鍋或者係擺落焗爐之前咧，我哋就要掃少少油，係啦，喺嗰個蝦滑上面有掃油啦，咁喺個油炸鬼嘅下邊有掃油啦。咁掃完油之後咧，佢就會香脆好多噶啦。咁如果氣炸鍋嘅話咧，大概係可能200度，大概係十分鐘到啦，喺跟個焗爐嗰度又係大概200度，可能係14分鐘到啦。咁其實你整到嗰個蝦滑面頭咧有少少窿，咁嗰個油炸鬼有少香脆，咁就搞掂噶啦。咁但係咧，我哋食之前咧就可以再加啲嘅芝麻啦，撒啲芝麻上去啦。咁跟住咧排到個碟靚靚咁樣，跟住啲人就會覺得你好勁噶啦。嗱，但係呢一個排完碟之後咧，中間 麻麻地啫，我覺得你好似爭我汁喎。 中間咧就要係啦，中間咧就要加一個汁， 一 個甜酸汁，甜酸汁咧都好容易整嘅啫，嗱就系咧我哋要加一 part 嘅茄汁啦，一 part 嘅糖啦，一 part 嘅醋啦，醋可以白醋又得，你中意因为个汁系红色啦，你中意用红色嗰啲醋又得，咁另外咧我哋再加少少盐去调味啦，咁另外咧再要加一个豆粉水嘅，豆粉水就系豆粉加水啦，咁跟住咧煮到佢稀结嘅程度自己调校，甜酸嘅程度自己调校，大概咧就系一 part。糖一拍茄汁一拍醋，呢一个咧 茄汁醋 大概一拍一拍一拍，系啦，呢一个咧就系基本嘅啦。 一拍一拍嘅意思嘅就系，即系如果你一羹嘅，就所有嘅嘢都系即系一比一比一嘅意思。 系啦，系啦，睇下你要几多嘅酱汁啦，系啦。咁有啲人咧就可以，你中意煮嗰阵时加少少柠檬嘅又可以嘅，不过柠檬就唔可以煮太耐啦，因为柠檬皮会苦啦，系嘛，系啊。咁样跟住呢一个嘅甜酸汁咧就搞掂噶啦。咁咧中间咧就甜酸汁啦，咁侧边咧就围住个碟咧就。摆翻头先嘅呢个鬼马虾滑油炸鬼咧，咁跟住其实成件事咧好快搞掂嘅啫，但系咧拎出嚟 serve 人哋嘅时候咧，人哋觉得哇好劲啊！ 其实我觉得都几好食呢样嘢，系咪 好食，因为虾滑已经好食啦吓，其实佢有少少似虾多士嘅 feel 嘅，咁但系咧就加系啦，但系就加多咗油炸鬼焗完之后嗰种嘅香脆。系啦，咁加埋个甜酸汁咧就好好食噶啦。 可唔可以换咗你嗰个油炸鬼就系一个多士咧？ 都可 租只哈多士咁样 都可以嘅，都可以。但哈多士咧，我自己始终觉得咧，你真系去油炸先好食嘅哈多士系啦。但系油炸鬼有咩好处咧？就系、是、油炸鬼已经炸咗系啦。咁就算我冇一个气炸锅，就算冇气炸锅，我摆落个焗炉嗰度咧，焗翻热佢，焗翻脆佢咧、都有啱啱新鲜出炉嗰种嘅效果。系啦，咁呢一个就系即系宴客，人哋会觉得嗱虾滑又好食啦，同埋虾滑嘅时候咧，你抿啲虾滑上去咧，抿厚啲咧就。特別好食啲嘅， 可唔可以問第二啲？ 係啦，我都想問下，可唔可以問下 鯪魚？ 鯪魚 得唔得？ 鯪魚咧就 煎牛肉咁得， 又 cheap 咗啦。 咩啊？咁又或者就係有呢一個墨魚咧？ 係啦，墨魚滑都可以， 墨魚滑都好食喎。 係啦，係啦，墨魚滑啦，因為其實蝦滑同埋墨魚滑咧就有嗰種嘅 彈牙 嘅感覺，係鯪魚滑就冇嘅。咁同埋如果你宴客啦，蝦滑同埋墨魚滑咧就 high 好多嘅。 係呢個真。 系啦，咁你上面头先我讲紧系可以浸芝麻啦。咁、其实你摆落焗炉之前咧，如果你中意靓啲嘅，你切两块嘅芫茜嘅叶啦，跟住咧系抿喺虾滑上边咧，跟住咧又会好靓，有啲绿色嘅点缀，咁啊你个汁又红色啦，咁嗰啲虾滑再加油炸鬼咧，有少少绿色嘅芫茜啦，咁咧就哇成个 色香味， 色香味够全啦。 哇！我发现你有一样嘢好叻嘅，整色整水。 系啦，喂，其实煮嘢 好鬼嘛，你边嚟？ 煮嘢 系咁噶， 真系啊， 系 啊， 因为未食之前只眼望咗先噶嘛， 系 俾翻只眼俾翻先。 系啦，咁因为咧呢一个嘅油炸鬼。要熱食啦，咁今日帶唔到俾大家啦，咁下次有機會咧，我 芫茜都帶到兩條過嚟啩， 下次我就帶 俾我得啩， 帶個芫茜同埋帶啲甜酸汁俾大家每人一啖。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完成载人航天工程第四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共有十名预备航天员最终入选，包括两名分别来自香港和澳门的载荷专家。消息指香港入选的代表是警队女总督察黎嘉莹。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首次有香港市民獲選為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載荷專家，有機會成為航天員參加國家航天工程，是香港的光榮歷史，也都突顯國家重視香港科技發展，肯定香港創科人才的實力。港鐵表示，昨晚起在東鐵線九龍塘站開始閘門安裝工程，連同粉嶺、火炭、太和站，目前共有四個車站正同時進行相關工程。港鐵話，新開展工程的九龍塘站，由於部分月台位置有弧度，安裝工程相對具挑戰，工程團隊會把握晚間收車後的黃金兩小時安裝閘門。餘下的羅湖、旺角東和大學站月台弧度較大，安裝難度更高的三個車站也都會按預期在今年第四季陸續開始安裝閘門。安裝工程進行期間，港鐵會派月台助理維持秩序和協助有需要的乘客。目前東鐵線13個原有車站中，有6個車站的全部月台閘門已經投入運作，包括馬場、落馬洲、大埔墟、上水、大圍和沙田站。聯合國安理會表決通過美國提交的加沙地帶相關決議，呼籲哈馬斯和以色列接受停火協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安理會投票後表示，從制止更多殺戮、緩解人道災難的迫切需求出發，中方對決議草案投了贊成票。傅聰說，中方呼籲立即實現無條件和持久停火，並敦促提案國秉持負責任的態度，為推動實現立即永久停火做出真誠努力。傅聰又說，提案國根據安理會成員的意見， 修改了決議草案，但草案仍然存在不少模糊之處。中方對主要當事方是否接受停火倡議、三階段安排能否順利過渡，仍然有合理關切。南韓軍方表示，大約20名北韓士兵前日一度越過兩韓軍事分界線，南韓軍方鳴槍示警，北韓士兵返回分界線的北韓一側。韓聯社引述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事發在星期日中午12點半左右，北韓士兵越過軍事分界線後，南韓軍方透過廣播警告並鳴槍示警，北韓士兵其後返回北韓一側。報道引述聯合參謀本部發言人說，兩韓非軍事區目前長滿茂密的草和灌木，令到軍事分界線的標誌很難看到。軍方評估認為，涉事的北韓士兵在非軍事區工作，考慮到他們在韓方鳴槍示警後立即離去，相信是誤闖並無意圖越過分界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午天气炎热，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接近周末骤雨较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两点。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59点，跌306点，成交金额807亿。上證綜合指數報3017點，跌33點。深證成分指數報9212點，跌42點。部分活躍港股嘅造價：騰訊控股372.4，跌2.4；美團112.2，升0.8；盈富基金18.35，跌咗0.31；恒生中國企業65.18，跌0.84。阿里巴巴76.35，跌0.75；建設銀行5.51，跌0.5；小米集團17.16，跌咗0.46；友邦保險56.95，跌0.4；中海油21元，跌0.5；中遠海控13.12，跌0.9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0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897，加元1.377，人民幣7.253，英磅對美元1.274，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39211點，升173點。港金報21450元，跌37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02.24美元，賣出2302.7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FM 94.8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 ，I love you。 爸爸。I love you。 我是 Maydin Hong Kong 的超 B 啊，我爸爸是一个很慷慨的人来的，就算自己得回10元呢，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所以这件事呢现在都教晓我的，无论我有多少钱都很希望跟我的朋友一起分享的。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爸爸父亲节快乐。

片段人间偷拍上集。 最后一班往黄埔列车经已开出， 最衰都系班姊妹咯，系都唔肯走，搞到咁夜，激死人啊！听朝仲要翻早啊嘛，唔得啦，要行快两步先。搞错啊 ，man 仔都冇埋，的士又冇啊！哎呀，算啦，快快出咗行上去先啦。 咦，个女仔好似几靓咁，唉，不过行得咁快，追唔切添。而家地铁又收埋，听晚再嚟过先。喂，阿、老总系，知道。哦，好啊，咁我晏啲出去跟埋呢单料啊。系，知道。咁我听日晏昼先翻啦，好唔好 ？OK。老友。我哋又出动啦！ 喂，老公点啊？搞错啊！你仲未走得啊？咁点啊？我本来一早走噶嘛，又话你唔嚟接我翻屋企嘅，我先至玩到咁夜啫嘛。哎呀，你而家又唔得闲嚟啊？早啲讲嘛！得啦，你唔使讲啦，我自己翻屋企咯。费事唔知等你等到几多点啊？你知道我最憎一个人企喺条街度等噶啦，系咁啦。哇，成十二点半噶啦，咦？我谂都应该仲有小巴嘅。哎呀，跑快两步先啊，激死啊！点解会咁噶？点解后面好似有人跟住我咁嘅？有计，前面有间便利店，等我行入去先，睇下你仲够唔够胆跟入嚟。唔该，我有支水啊。哎呀，打电话俾个老公，快啲听啦你。 唔该，有冇麻绳啊？仲有铰剪啊？唔该， 搞错啊！咁变态噶，夜妈妈走嚟买啲咁嘅嘢，唔系啦，我快快脆脆跑翻屋企先啊！夜归女子注意，观塘区最近经常出现偷拍狂。吓、啊！ 小姐。 啊咩事啊，叔啊，你企咁慢做乜嘢啊？你想点啊你？ 吓、啊，唔好意思啊。 做乜嘢啊？ 我有少少弱视，要企近啲、啊。我想问一下，附近系唔系有个女厕啊？ 喂啊，你咪变态噶？你男人嚟啊嘛？边度有女厕关你咩事啫、啊？你快好走啦吓！唔系我打三条狗，我拉你啊！ 唔系，你唔好误会先。我咧其实系通坑渠嘅，咁啊收到 order 呢度有个女厕塞咗，咁我要找到先有得整嘅。唔好误会吓，唔好意思吓。 坐低咁样啊！你走啊！你死变态！ 系咧，小姐。 咩啊？ 你有冇听过最近？呢度附近有嗰啲咩偷拍狂、啊？你有冇见过？ 冇见过。你好快啲走啦你唔好再同我讲埋啲咁嘅嘢啊！ 你小心啲、啊，我走先啦。 喂！ 咩事啊，小姐？ 你头先又话你整厕所嘅？ 唉，不过我而家个肚唔舒服，我要去咗厕所先。 男厕喺嗰边啊，变态！ 喂，老总，系啊，行政部批准我买咗支劲啲嘅镜头嘛，得，好啊，唔该晒啊。今次有呢啲重型武器，啲相一定影得好正好清楚啦，所有嘢无所遁形啊。下个星期五晚再出动。 老公啊，我收工你走得未啊？咦，你好老土啊，你次都系咁嘅，冇嘢啦，我自己翻屋企啦。咩啊？你有冇搞错啊？你仲要我帮你买饭盒？咩饭啊？肉碎饭？核突啦！你快啲翻嚟屋企啊！ 特别天气报告，预计未来三小时内将有一股狂风暴雨，预计会带嚟50毫米雨量，而雷雨带将会影响观塘区、将军澳区，带嚟极端恶劣天气。 今晚呢啲天气冇理由唔出动嘅吓，我一定要得到你。 麻绳、木棍、风箱、胶布齐晒啊！不过最紧要都系我部 baby， 你一定要陪住我啊！出发。 喂，老公啊，好大雨啊！有啊，得把烂鬼叔个遮仔咋，冇咁用噶，太大雨啦，乜都遮唔到啊！吓，我梗系带住啊，防狼啊嘛，一有坏人埋嚟嘅话，我就 小姐啊， 咩事啊？ 你唔记得拉拉链啊？ 你黐线噶，你死变态！ 哦，我认得你啦。啊、你又误会我啦！我提你，你个手袋冇拉拉链。人咁多，治安咁差，你小心啲，俾人挞你啲嘢就唔好啦。 我使鬼你对我咁好心啊！你认得我，我就认得你咯。你上次都鬼鬼鼠鼠啊，炸弟弟又话通渠啊，我怀疑你啊，你就变态色魔啊！你嚟啊，有色魔啊！ 唔好嘈，误会啦，你收声啊！激死，破坏晒我计划。 老公啊，你几时翻啊？咩话又 O T？ 你知唔知道我头先遇到嗰个变态色魔啊？系啊，我拆穿咗佢啦，佢即刻揞住我把口啊，唔俾我讲嘢啊！我好惊啊！我你快啲翻嚟啦，我好惊啊！ 特别报告，寻晚又有市民报料。话变态色魔又再出现，趁住昨晚狂风暴雨再次出动。据讲有市民影到该名狂徒竟然斗胆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向一名妙龄少女施袭，请大家密切留意，密切留意啊！ 啊，点解会咁噶？ 唉，咩事啊，老婆？ 你睇下，你睇下呢段网络新闻。 雨夜变态佬又出现偷拍夜归女，唉，呢单嘢报纸卖过晒啦，有咩特别啊？ 我俾你激死啊！你睇清楚啲，嗰个受害者啊，个女人啊， 头发长长中等，身材孭住个包包，喂，个个女人都差唔多咁嘅打扮噶啦。 咦，你蠢到屎噶啫！你睇下佢只发夹， 系，嗯，咁似你嗰个嘅， 嗯。呢、这个我嚟噶，真俾你激死你，咁都唔认得。 哎呀，你嚟嘅咩？真系唔认得。系咁，你唔该，你唔好再着埋咁嘅短裙啦，引人犯罪。 我嘥气啦，你啲人变态关咩事啫？仲有啊，你睇清下呢一幅相。 又点啊？又睇到啲咩啊？ 呢一张相系个第三者嘅，影低咗个变态佬偷影我嘅。你睇系咪？ 你咁讲又好似系。 系嘛？ 咁又奇怪啦，如果係有人见到个变态佬偷拍你，点解佢唔报警拉咗个变态偷拍狂呢？咁咪一天都光晒囉。 你又讲得啱，点解唔报警呢？ 啊，我知啦。 点啊？ 原来呢第三者都系偷拍狂。 老公啊，乜乱噏嘢？你哎呀，你唔好吓我啦。你讲到好似所有个男人都喺度偷拍狂咁嘅。 可能㗎、啊、你身边可能好多变态围住你㗎。 哎呀，黐线㗎，你点会乱噏无谓啦，好惊㗎。Bye. 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讲下近日极受关注的偷拍事件。首先，如有不法分子偷窥或者偷拍他人，都有可能触犯以下罪行，包括作出有违公德的行为，另外是游荡导致他人担心，以及公众地方内扰乱秩序行为等，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哇，又行雷又落大雨，好一於出动钓大鱼，脚反而干湿褛好唔好咧？会唔会咁容易俾人发现咧？唔会嘅，一於系咁。 老公啊，我出去啦。 吓，咁大雨你去边啊？ 我有个姊妹啊，月底要结婚啊嘛，我哋成班姊妹啊，一齐去出去尖沙咀嗰度癫翻晚啊。系啊。我今晚我应该会夜翻噶吓，你有冇等我哋啦？拜拜。 嗯，好啦好啦，拜拜。嗯，好，今晚又系我出动嘅时间，今次一定要小心行事，唔可以出错。 Baby， 今晚又系我哋嘅 show time 啦。喂，老总。啊，系啊系啊。哎，唔得啊，今晚我有安排啊，有嘢做啊。係啊。咩话？小智佢病咗吓，咁点算啊？唔係啊，你想我去电视城个颁奖礼度影相啊？哎呀，唔好啦。哎，你搵 po 少咪得囉，佢影惯呢啲大场面㗎嘛。係啊，佢啱做啲。哎呀，唔好啦。嗱，一係咁啦，如果你真係搵唔到人嘅，我先入电视城啦，好唔好？好啦好啦，啊，拜拜拜拜。发个信息先，今晚行动暂时 hold 住。系啊，等我电话，拜拜。 So listen up。不愿到看不到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起动吧，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爱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跳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跳到每个拍子都叫好。 Now one, two, three, exit。 风在动，太空中太空，世界太阔，世界太美，要找到认同。请互动，踢走去虚空，我要跳舞跳到变老，跳出了动容。就算那可找到心中火热与天真，只管开心跳舞，热烈来靠近。请珍惜初心的声音，初心的声音不应该更新，放清楚初心释出的缤纷。 Now one, two, three, exit。 我要跳舞跳得真，跳到世界允许的放任，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真心，跳到节奏爆灯不过分，一起欢呼一起跳舞大踏步，一起高呼一起鼓舞舞舞舞，爱上跳舞太开心， 爱跳舞跳得那样沉迷，只想分享舞者一丝敬礼。我要跳舞跳出一种决心，是彻底。我要跳舞要高歌，跳到世界也许不冷静。爱上跳舞永远满载了青春，跳到节奏爆灯不顾忌。 欲知后事如何，请留意下回分解，因为编剧都不知点解。 编剧知嘅， 做嘅都唔知点解。我记到你个样，我哋做完之后仲冇信。 好啦，多谢大家收听，交俾美联行嘅李柱光。听日我哋同一时间再见，大家。 拜拜。